暴力事件，部分行为涉及威胁国家安全，包括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勾结外国势力等。过去没有法例规管这些相关行为，令警方难以将一些破坏国家安全的人拘捕。但现在港区国安法明确列出这些罪行，令相关的犯罪行为得到规管，有法可依，警队全力支持有关法律在香港有效实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339点，升966点，总成交金额250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2点，升18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41点，升508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20蚊，跌4.5。中国平安86.15，升5.5元；中芯国际40.1，升6.85；阿里巴巴225.4，升4.6；小米集团14.98，升7.2；中国人寿20.15，升2.53；吉利汽车16.4，升2.24；建设银行6.52，升3.8；美团点评191蚊，跌7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682，瑞士法郎8.227，澳元5.395，加元5.721，新西兰元5.071，欧元8.7469，每百日元对港元7.2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757。日经平均指数报22714点，升407点。港金现价报16430蚊，比上日收市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8.08美元，卖出1779.0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近住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少少。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北角警署。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今日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车多，龙尾牛头角港铁站。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桥底，因为较早前曾经有意外，而家大车多少少，龙尾喺星河名居。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长沙环的荔枝角道，因为爆水管，荔枝角道和东京街交界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的，一大车多，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另外，何文田的常胜街因为路陷，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佛光街一段暂时不能够通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去元朗，以及青屿干线迪士尼上桥去九龙。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5:4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 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恶粉？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之前的草案的说明呢，就是说特定的情况下，对于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呢，中央是有权行使一个管辖权。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维柱， 原则上来讲呢，就香港其实是 no say， 这个不是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中央想怎么做他有权就是这样做。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扩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呢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了，自己做好自己了。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嘅唔系今日，而系2047。 我哋希望佢哋真系尊重一国两制，系行翻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嘅缺点，但系仍系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嘅家园。 面对再多嘅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邱家麟。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今天是戴住口罩的邱家麟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现在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的。香港维持住这一种酷热的天气，天晴的天气都一段时间，都是很长时间都是蓝天白云啦，有间唔中咧就洒几阵雨啦。个原因咧就系即系香港咧就系被一个副热带高压覆盖住啦。咁个结果咧就系覆盖住嘅地方天晴啦，所以华南咧喺近排都系比较好天嘅，而雨帶咧就集中咗喺華中一帶、長江流域到日本一帶咧，所以嗰度咧一路就落住雨，而結果咧就係嗰度咧就係雨勢一路延續住咁落啦。香港呢邊咧就連一啲颱風咧都係未有產生嘅，咁所以預計咧呢啲天氣咧根據天文台咧跟住幾日都係繼續嘅。好啦，咁啊睇翻香港啦，雖然話即係天氣冇乜變化，但係喺國安法生效之後啦。每日都有新發展啊！嗱，喺上個星期六咧，有傳媒就發現圖書館啊，有一啲政治書咧就被下架，借唔到喎。咁包括咧就係黃之鋒兩本書啦，陳淑莊一本書啦，同埋陳雲六本書。咁呢九本書咧都係關於一啲政治啦，尤其陳雲嘅係《香港城邦論》等等嘅幾本書啦。而黃之鋒咧就係《我不是細路，我不是英雄》呢兩本書啦。陳淑莊咧就有一本叫做《邊走邊吃邊抗爭》嘅。咁嗱，點解會下架呢？康文署回覆嘅時候咧就話係因為避免咧有啲書會觸犯港區國安法，咁公共圖書館咧就會將會咧係復檢部分嘅書籍。咁但係有幾多書係要復檢咧？過程會考慮啲乜嘢因素？咁跟住又会点咧？咁署方咧都未有回复嘅。而康文署嘅讲法咧就系话，即系呢啲复检嘅书到时系点咧，都暂时未知啦。咁但系即系呢个程序咧就系未必话一定会下架。咁但系咧而家就下咗架先，就去睇下究竟同国安法咧有冇触犯嘅。咁嗱，呢本书咧，根据黄之锋所讲啦，咁佢就话嗰啲书咧就系写嘅时候啊，有一本咧就系。16岁嘅时候写嘅，嗰阵时咧都冇 任何所謂嘅國際戰線啦。咁所以佢認為咧，而家國安法就成為咗以言入罪嘅工具。而陳淑莊嘅講法咧，就係話嗰本書咧就係寫喺秘魯嘅經歷啦，同埋講緊有冇有普選先至結婚等等嘅問題啦，亦都係多年前出版嘅。咁所以咧，亦都唔明白點解政府要咁樣做啦。剛才都講咗啦，政府嘅解釋咧就係話要睇下有冇觸犯國安法啊。咁大家點樣睇呢個新嘅發展咧？而呢啲書嘅命運，大家又認為應該係點咧？嗱，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7月6日朝早9:30，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史默克话：港区国安法侵蚀香港市民嘅基本自由，制造自我审查气氛，系香港嘅悲剧。 I think that us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to erode fundamental freedoms and to create an atmosphere of coercion and self-censorship is a tragedy for Hong Kong. Hong Kong has been successful precisely because of its openness. 衛生署向坪石村住户派發深喉唾液樣本瓶，但準備的樣本瓶不足，要居民明天再領取，引起不滿。立法會議員柯創成 對於他今天只是帶不夠300個樽來這個這麼少的數量，我是表示強烈的不滿，因為你會見到其實光顧過賓記這間餐廳的朋友每日都過百的，其實這個完全是不接地氣，也都反映了衛生署和相關的居民以至乎到不同持份者是沒有一個好的溝通的。 下午4:00，首宗涉及違反港區國安法的案件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再提堂，被告暫時被控一項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以及一項恐怖活動罪，案件押後到10月6日再訊，被告不准保釋。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這個鐘頭，我們談談在國安法生效之後，圖書館就將部分的一些政治書下架，最少有9本，包括黃之鋒、陳雲和陳淑莊的著作。原因就是說看看會不會觸犯港區國安法，大家怎麼看呢？打電話來1872311一起談談。電話裡面就有公共圖書館諮詢委員會委員，也是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鄭永信。鄭永信你好。 主持人你好。 系嗱，以往咧，你所知有咩书咧，系即系上咗架啦，图书馆上咗架啦，会攞翻落嚟嘅咧？ 其实咧，我嘅理解咧，就系过去咧，图书馆佢哋咧都有恒常咧去睇下，究竟边啲书咧系可以入嘅，边啲书系即系可以摆上去书架嘅，边啲就唔得嘅咁样啦。咁亦都会接受咧有市民嘅投诉啦。不过你话系边一本书曾经摆过上去，边个书摆过落去咧，可能要问翻图书馆佢哋当局嗰啲先知道。 系，即系你哋咨询委员会都冇涉猎呢啲问题嘅。 冇嘅，因為咧，我哋咧其實我哋啱啱新嘅委員嚟嘅，咁啱啱咧早3個星期咧就開咗第一次會，不過當日嘅會議個內容咧就冇牽涉到關於即係嗰啲嘅所謂嘅一啲書籍嘅是否能夠上架啦，因為主要圖書館小組咧都係傾關於嗰個長遠嘅圖書館發展嘅，不過即係我相信即係佢哋都我嘅理解咧，佢哋自己圖書館都有個恆常嘅委員會咧係去處理有關即係邊啲書籍咧係可以放入圖書館同唔可以放。 係啦，你認為啦喺復檢的時候咧，嗰啲政治書點樣去衡量佢有冇違反國安法咧？標準係點樣？ 嗱，而家咧我嘅理解咧，嗰啲書籍咧都係復檢當中。嗱，其實我自己咧就冇睇過嗰啲書嘅，咁我所以咧我就即係嗰幾本書咧，我係唔知道即係究竟佢嗰個書嘅內容係啲乜嘢啦。不過我自己個人睇咧，就係即係喺國安法實施之後咧，即係嗰幾樣嘢，我自己覺得就一定唔得嘅。即係譬如咧喺裏邊係教人哋係做一啲違法嘅行動啦，教人哋咧係顛覆國家啦，又或者咧係即係用干預啦等等呢啲咁樣嘅，即係喺國安法之下嘅一啲嘅條例咧，我覺得咧就如果喺裏邊咧係教人哋煽動，或者特別係做一啲違法同埋暴力嘅嘢咧，係定唔得？ 你認為咩叫做教唆咧？即係有冇咩定義咧？譬如煽動咁樣，點就算煽動咧？ 我諗即係其實呢個咧就好睇圖書館佢哋嗰個小組佢哋點樣去睇啦。即係講真，我就係好難去界定嘅，因為嗰、那個 你點樣去睇咧？ 我自己睇都有講到啦，即係如果譬如嗰本書嘅內容話，我呢個係我係覺得係香港要獨立嘅，跟住咧教人哋 去獨立嘅方法，又或者教人哋去製造暴力嘅方法啊，點樣係譬如製造汽油彈啊，或者點樣去攻擊啊，咁呢啲我就覺得一定唔得咯。但係另一方面咧，其實而家圖書館咧亦都有好多政治書嘅，有啲坊間嘅説法話，哦係咪所有嘅書咧都唔所有關於政治嘅書都唔可以放咧？咁我自己覺得又唔會咯。其實你睇翻而家係所謂嘅復檢咧係幾本，咁但係圖書館嘅館藏係幾萬嘅，咁我相信咧圖書館係應該佢哋一條線嘅。不過當然如果大家咧，是覺得有關注的，我覺得圖書館他們呢管理方面呢都應該要出來去講清楚究竟他們的線是怎樣畫的。 譬如根據國際上有些有個約翰內斯堡原則，如果說要煽動的話，言論入罪的話呢是要造成即時的暴力啊，這樣才算做真的煽動的。你覺得這個標準應不應該用香港用在香港？ 我好难去个别去讲话嗰个情况嘅，但系我就讲咗头先嗰个例子噶啦，即系我觉得如果个书里边系教人哋系用一啲暴力嘅方法，特别讲话我制造汽油弹咁样，假设系咁样讲嘅咧，就一定唔得嘅。咁但系即系佢对一啲嘅政治嘅评论啊，咁我觉得系可以嘅咯。其实你而家睇翻，我相信图书馆里边都有好多，即系佢对于譬如特区政府嘅不满，或者甚至佢对于中央政府嘅不满，佢哋都会喺书里边咧，都系有嗰啲咁嘅书喺里边嘅。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就点样去去界定呢，我覺得大家都在度睇緊嘅，因為都係啱啱即係國安法都啱啱實施啦，咁所以咧即係我希望圖書館之後咧，佢哋都有一個比較更加清晰嘅説法俾大家知道。 咁譬如呢個係講緊政府嘅圖書館啦，咁喺大學嘅圖書館或者中學嘅圖書館又應該點做咧？係咪即係如果即係政府嘅圖書館有決定嘅話，其他嘅圖書館應該跟咧？ 我覺得其實嗱，佢哋大學咧，每一間大學有佢哋自己嘅做法啦。但係咧，我自己覺得，首先一定係講翻圖書館先，即係圖書館作為一個政府嘅架構之一，佢係一個公共嘅地方咧，佢必須要咧係肯定到咧書裏邊咧喺圖書館嘅館藏裏邊嘅書咧係唔會做一啲違法嘅嘢嘅，教人哋違法嘅。咁呢個係個基礎嚟嘅。咁至於大學佢哋係點樣去處理咧，我相信由翻對大學咧佢哋自主係要決定啦。不過，我自己覺得我都係希望咧，大學咧佢都要去睇睇。如果真係都係有類似嘅書籍，係教人哋講港獨啊，教人哋違法啦，教人哋做一啲暴力嘅行為咧，我自己覺得咧都係唔適當。 咁應唔應該整一張禁書單咧？ 禁咩為之禁書單啊？ 即係有啲書唔可以擺喺圖書館啦，最少就係、是。 我覺得係而家現階段咧，都係我相信咧，香港市民咧都想更加清楚咧，究竟嗰、那個處理個方法係點樣嘅。嗱，而家所謂嘅係咪有我嘅理解，可能有九本八本嗰啲書啦。咁到時可能即係經過咗審視咗之後啦，如果圖書館都可以講下話、哦、如果佢真係唔俾佢上架啦，或者要佢下架啦，個原因係啲乜嘢？咁大家有一個清晰嘅説法。咁跟住之後，咁你大家如果其他嘅譬如大學嘅圖書館啊，或者其他嘅圖書館，佢哋自己審視嘅時候，佢可以作為一個參考嘅。咁但係最後嘅決定咧，都係由翻佢哋大學自己去自主咯。即係其實你所謂嘅禁書係好難咧，話我哋香港圖書館係咁樣做噶啦。咁你其他所有嘅大學咧，都呢啲都係禁書，我就覺得係相對係比較難啲，亦都未必係合適 嘅。咁嗱，如果真係啲書禁咗啦，咁嗰度都幾廿本啊，每個圖書館都有嘅。咁嗰啲書點算咧？ 我嗰啲书点样算？ 即系我想问一下，喂，有啲人话而家焚书坑儒，烧书系咪烧咗佢咧？ 我相信图书佢就即系、就是、我谂图书馆一样，每年都会有好多书即系、就是、入量出噶啦。咁佢哋一定有一套方法嘅。但我想重申咧，即、就、系、是、我觉得咧，千祈唔好跌入去话啊，而家系即系直头系禁书啦，唔俾个言论自由啦。我觉得绝对唔系咁嘅事嚟嘅。而家系讲紧咧，有一啲嘅书籍，如果系教人哋犯法。教人哋違法嘅話咧，我覺得咧圖書館佢有責任咧係去處理嘅，即係呢個係一個嘅責任嚟嘅，即係作為一個政府係冇理由咧係容讓咧犯法嘅事去講嘅。但係另一方面我都想講， 你我想問下咧，你鄭明信剛才你講你冇睇嗰啲書啦，咁根據嗰啲作者所講咧，其實嗰啲書係好多年前嘅，亦都冇話即係叫人鼓吹暴力嘅。咁你點樣去衡量？即係可能係即係如果係個主題啊，或者係有啲好理論性嘅嘢啊，咁可能有一兩句提到暴力，你都唔知道佢係咪鼓吹暴力，點樣去判斷咧？問題係就係點樣去判斷咧？ 所以我喺度講啦，我好難 judge， 即係我係好難去 判斷，因為唔係我亦都冇睇過嗰啲書。咁、 嗯、 但係即係譬如我留意到咧嗰、那個譬如有一位作者佢過去佢嘅城邦論嚇、嗯啊、城邦論好多時候都講到話關於咧即係大家都會覺得係講關於港獨嘅。咁佢政府佢要諗，即係佢要講清楚啦、嗯、啊！如果係因為呢個自治，佢話講到自治嘅。咁究竟佢係咪即係一個自治嘅內容，係鼓倡人哋去提倡自治或者港獨呢？咁我相信圖書館佢都要係向市民公眾解釋嘅。但係如果我亦都唔贊成啊，即係譬如喺國安法之下，佢係有書目呢係教人哋去港獨或者去進行自治。 譬如話、啊、如果你講到陳雲嗰本書呢，佢一向一直以嚟呢都話自己係唔、嗯支持港獨，同埋呢係佢贊成永續基本法嘅。咁嗱，呢个系佢喺本书里边或者佢一路以嚟嗰个讲法都系咁嘅。咁你点样判断究竟本书系讲乜咧？其实好主观嘅。 系啦，所以主持人我就话咧，我好难咧做一个判断，因为咧我唔系睇咗嗰个书嘅内容，即系你问我就系从一个坊间嘅说法，即系佢嘅城邦论，就好多时候都系讲到关于自治嘅时候，咁佢可能咧就嗰个书啦。咁我睇到就提到啦，我自己觉得咧图书馆咧佢都有责任咧系审视咗，但系佢而家讲紧系审视中啫，佢都未讲过话要下架嘅。咁佢审视完之后，咪攞出嚟大家去倾下究竟系咪真系有问题咯？不过我想重申一样嘢咧，我留意到咧有一部分嘅人士咧，特别有啲嘅区议员咧，现任嘅区议员咧，佢胁迫就要挟啊，就话咧而家呢啲书咧，如果佢系咁样做嘅话，佢审边本咧，我就将成个咧喺区议会辖下关于图书馆嗰部分嘅拨款咧，就全部取消。咁我就觉得系唔适合嘅，因为唔应该嘅，咁样咧系影响咗即系嘅运作，亦都咧我觉得系一种胁迫嘅手法，我觉得系唔啱。 咁呢种胁迫嘅手法同国安法里边所讲嘅胁迫有冇关？ 我谂唔可以相提，唔系完全系两回事啦，系咪？因为我而家讲紧咧系讲紧如果。佢哋係用一個脅迫嘅方法去取消曬所有嘅圖書館啊嘅一啲嘅公共開支，呢啲開支全部咧都係一啲市民嘅民生嘅項目嚟嘅，我就覺得咧唔應該咧係用呢個方法嚟做啦。 我想問一下咧，嗱，而家咧有啲警察嘅理解呢個法律嘅方式咧，就係你一個身度藏有一啲光復香港嘅標語咧，都可以拉你嘅。咁你覺得，譬如喺一啲書裏邊，如果有幅圖畫係有呢啲標語嘅，會唔會有問題咧？ 嗱，現階段咧，即係對於邊啲字眼係點樣做，警察嘅做法亦都佢自己嘅做法。咁我好難，又係我好難去評價而家個警察嘅做法是否合適嘅。最後咧，即係當然，如果警察話我、哦、有足夠嘅證據，佢去做呢件事，佢去法庭舉證咗，咁法庭最後嘅判決咧，我就覺得係法庭嘅依歸咯。但係始終我哋就要翻去個基礎嗰度，就係、是、咧，即係而家我哋大家都清楚啦，係即係顛覆國家啦，係或者咧係即係去干預啊咁樣咧，我哋就覺得係唔合 理。我想問阿鄭永信，好簡單就係、是、一本書裏邊如果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幾個字。是不是已经抵触了国安法呢？ 唔係，之前我頭先都講咗噶啦，即係咧，而家呢幾個字，呢八個字咧，就並未有咧一個即係好一個嘅判決啊，話去做。我好難去講得到佢呢個係咪係一個港獨嘅成分？呢、這個唔係我可以即係、就是、一個人説了算啊嘛，係咪、嗯？所以咧，呢、這個等翻啊，即、就、係、是、特區政府佢哋咧，如果有上訴有過案去到 啊，政府就話咗係有港獨嘅含義啊嘛。 嗯，咁呢個咪佢嘅立場咯。對我嚟講，我覺得而家過去一啲嘅黑暴我哋見到已經係有一啲即係搞港獨嘅思潮喺裏面㗎啦。咁當然即係呢個係即係我哋自己嘅立場啦。咁但係即係我自己覺得最終都係由法庭咧係去判作準。 嗯，好，唔該曬你，鄭永信。鄭永信係公共圖書館諮詢委員會委員，亦都係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大家有咩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考下你啊，扫把、吸尘机同抹布，除咗系做家务嘅工具，仲有啲乜嘢共通点呢？ 仲有咩共通点啊？都系清洁咯。 梗系唔系咁简单啦、啊，只要你识得用，佢哋仲可以系做体能活动嘅工具啊！一个中等身材嘅成年人做45至60分钟扫地、吸尘、抹窗等等嘅家务，就可以消耗大概150个卡路里噶啦。咁你每日放工翻去，记得做多啲家务啦。 七月开始，港台电视31带你勇闯天下。 第一站，一起跳落水，进入一个相当辽阔的大太平洋。 再上高山，探索一条来自喜马拉雅的天河。 再之后，探访一班好可爱的猛兽， 大雄出没之意。 再试下我的乡村生活。 最后仲要兜返去南美添。七月六号开始，逢星期一晚9:30， 港台电视31， 同你一起闯天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啦！書展咧就嚟緊啦，咁而家咧究竟乜嘢叫做犯法咧？喺國安法之下，有啲乜嘢嘅口號，有啲乜嘢嘅具體嘅描述係會違法咧？咁而家咧政府就話咗前兩日咧出咗聲明啦，就話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呢八個字咧，就係有港獨嘅含義啦。咁但係其他仲有好多大家唔清楚嘅字眼啊，或者一啲描述啦，究竟又會唔會犯法咧？嗱，呢件事咧亦都已經係令到咧香港咧好多出版商咧都似乎感覺到有少少無所適從啊。咁而家嘅講法咧就係有唔少嘅出版商都話啦，喺香港嘅印嗱。好多嘅敏感嘅書咧，都喺內地已經唔印得噶啦，咁好多就喺香港印啦。咁但係香港嘅唔少印刷廠咧，就擔心咧係會被算帳啦，咁要好小心啦。咁另外咧就係有啲出版社咧，亦都擔心啊，唔知道嗰啲作者寫咗啲乜嘢啊，或者啲配圖可能有出事啊。咁而家係出版好多嘅書籍咧，都已經係非常之小心嘅，咁擔心被牽連嘅。而喺嚟緊嘅書展啦，亦都有唔少嘅出版商咧，或者出版社咧就話都要好小心揀下啲書啦。咁因為咧都唔知道嗰個準則喺邊啊。嗱，咁喺國安法之下咧，似乎有好多大家未知道嘅新發展啊，點樣處理啦？點樣去面對啦？打電話嚟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晝5:30，而家有陳宇軒報道新聞。首名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的男子提堂，23岁被告涉嫌在7月1日在湾仔柯布连道近谢斐道驾驶电单车被截停时，怀疑撞向执勤警员，被控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和恐怖活动罪。被告坐轮椅应讯，总裁判官苏伟德拒绝被告保释申请，还押至10月6日再讯。控方代表申请押后案件3个月，认为警方需时在多条涉案街道搜集闭路电视片段，检验电单车和手机，但辩方大律师反对，要求还押时间缩减至2个月以下。消息指，本港新增2宗新型肺炎本地初步确诊个案，其中一名大约30岁男患者是昨日确诊59岁男患者工作触面店同事，在广华医院接受治疗。而另一名68岁男子感染源头暂时未明，正在联合医院留医。另外，卫生署在昨日确诊的男患者住的平石村玉石楼向居民派发样本瓶，现场有深喉唾液样本收集箱，有议员不满当局没有准备足够的样本瓶。港大专家何柏良说，再有本地个案凸显政府没有认真处理检疫措施漏洞，零星个案可能陆续有来，男患者工作的2间食肆有群组爆发风险。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主席林朗彦和前成员周庭，去年6月涉嫌煽惑示威者包围警总。周庭在东区裁判法院承认煽惑他人集结罪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2项罪名。黄之锋和林朗彦就一项煽惑他人集结罪不认罪，黄之锋另外亦都就一项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不认罪，三人获准以原有条件保释，案件押后至8月5日处理周庭的定罪和判刑，以及黄之锋和林朗彦的审前复核。周庭表示，认罪与否是个人决定，认为若果政权希望以港区国安法打压，无论他们在今次案件作什么决定都不能阻止，希望港人之坚持争取民主自由的信念。黄之锋表示，不知道当局怎样划红线，怎样搬龙门，相信无论认罪与否都不会影响当局会否就港区国安法起诉他们。他又说，今次被控的罪名对比被控暴动罪和国安法等的人士面对的是微不足道。检讨香港电台管治及管理的专责小组将在下星期三开展工作，以让港台的公共广播服务更全面履行香港电台约章。检讨工作预计大约6个月完成，专责小组会向当局提交报告。小组由首长级政务主任丁业燕薇担任主任，成员有助理广播处长张建华，以及来自行政主任 父母会计师和管理参议主任等职系的现职公务员或者退休后服务合约雇员。商经局说，专责小组的工作范围包括检视港台的行政管理、财务管制、人力资源管理和采购事宜，检视港台执行审计报告各项建议的进度，包括设立公开和客观机制，定定表现指标和基准，以及检讨整体管理制度、工作流程和执行方式等等。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和万善湾仔之路都分别多车了。龙尾都是去到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多车一些。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到龙尾近油站。龙翔道之路都多车一点的。九龙路面方面呢，而家龙翔道东行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至到钻石山段呢，都系交通繁忙嘅。而观塘道西行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至鲤鱼门道汇景花园一带呢，都系相当之多车噶。咁所以而家将军澳道下行落去观塘道方向，近住鲤鱼门道至翠屏南村段呢，亦都系交通繁忙。长沙湾荔枝角道部分路段因为受爆水管影响，荔枝角道和东京街交界部分行车线就需要临时封闭，去美孚和李郑屋邨方向交通就比较繁忙一些。新界方面，荃湾的沙咀道都是因为爆水管的关系，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明日居那段需要临时封闭，本来经过那道的巴士暂时就会改道行驶。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城门隧道落车愉景新城去屯门、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青屿干线迪士尼上桥去九龙、沙头角公路酱油厂来回同埋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做每样嘢都有代价，尤其是违法行为。参与暴动最高判刑10年，参与非法集结最高判刑5年，藏有攻击性武器最高判刑3年，袭警最高判刑2年，刑事毁坏最高判刑10年。做之前想一想，为自己、屋企人同将来想清楚后果，犯法就是犯法，一定要负责。 大家好，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伟恒，我就在跑马地长大的，到现在都十分怀念连彪叔都说正那间马达餐厅的星洲炒米，还有露天大排档香喷喷的葱油饼，以及每一朝早一定听到在山岗道的马蹄声。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手下留情， 守住香港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嗱，七月中就係書展嘅時候啦。咁喺新冠疫情之下咧，呢個書展可以話都幾矚目嘅，因為都係近期啦，比較一個大型嘅展覽，亦都係冇取消嘅一個活動。咁嗱，過往就係每年書展咧之前咧，都會有好多書籍係趁呢個時候去出版啦，諗住喺書展裏邊咧可以大賣啦。咁同時間咧，即係喺呢段時候咧，亦都撞上過去一年嘅反修例運動咧，亦都 好多书籍同呢啲反修例运动有关嘅。咁但係喺国安法通过咗之后呢，当中好多条文呢就令到好多人担心啦，而出版嘅计划呢都要有好多嘅改变啦。电话里面呢就係筹备出版反修例运动人物访问书籍嘅一个组织山下的人，而阿木啊。阿木你好， 阿木你好， 亦都系《散下的人》嘅作者之一啦。嗱，而家你哋有一本新书准备出啦，嗰个情况系点咧？遇到咩问题咧？ 其实我哋本书本身进度都几良好嘅，即系各样访问都做晒，稿亦都写晒，坦白讲都去到最后排版嘅阶段啦。咁但系我谂而家我哋要重新，因为好坦白讲，我哋涉及咗大概20个作者啦，即系有20个人帮手写呢份稿，咁所以就要问一问每个人到底使唔使修改佢哋之前写嘅内容。咁因为始终大家都唔知国安法条红线画喺边㗎嘛，咁每个人有自己唔同嘅评估，咁所以就结果又要再重新审一次稿，咁呢个系第一样嘢。咁另外 我想问下嗰啲审稿嗰、那个你担心嘅一啲内容系啲咩类型嘅嘢呢？ 其实可以好多嘅，有唔同类型，因为我哋始终我哋其实每个我哋嘅书呢本身就系每个写作者去訪問一個喺反修例運動裏面嘅受訪者，去一日裏面嘅經驗同埋佢嘅個人感受啦。咁咁講有啲唔少，咁當然實會提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啦。咁到底呢句得唔得呢？出唔出呢？係啦，咁呢個已經係第一個問題。咁而第二個問題更加多嘅就係、受訪者講嘅感想，譬如佢好期望香港有一日所有呢個運動係成功爭取嘅，可以令到香港真係有民主自由嘅。咁呢啲又出唔出得呢？咁所以我諗喺呢度嚟講，其實就係試緊我哋條紅線，有甚至有可能喺度會受訪者會講一啲辱罵警察嘅說話嘅。咁呢樣嘢而家嘅條例底下又用唔用容許呢？咁呢啲都係要重新睇過一次啦。 譬如辱骂警察会担心乜嘢呢？因为喺呢个条例嘅里面呢，其实係讲緊勾结外国势力，令到大家对警察增加憎恨先至係叫做犯法㗎喎。 咁点样叫勾结外国势力呢？即係譬如我哋呢本书有少少独特嘅，因为其实我哋本身过去每年都係搵本地嘅出版社去做出版。咁但我哋都知反修例运动呢係会好敏感嘅，咁所以我哋就特登去咗台湾搵一间出版社帮你出版。咁算唔算勾结外国势力呢？咁就喺呢度嚟讲都有啲尴尬囉，即係所以要考虑嘅嘢其实真係比我哋想象中就咁讲一句话出本书真係多咗好多突然间。 咁之前係諗住搵香港出版社出版嘅，咁你所知道就係喺出版社嘅层面佢哋嘅担心系乜嘢？ 佢哋啊，其實佢哋同我哋做緊同一樣嘢，就係、不停喺度審視緊每本書到底內容得唔得，可唔可以咁樣。咁所以呢樣嘢就變咗，因為始終你頭先講，譬如憎恨政府啊、仇恨或者勾結外國勢力點樣先算咧？咁講一個可能，好彩我哋早幾年做。就係、早幾年我哋譬如揾彭定康幫你寫序嘅其中一本書，咁今年如果再有咁嘅情況又得唔得呢？咁我諗出版商要考慮嘅就必然比我哋更加多啦，因為佢哋我哋嘅所謂要考慮要問嘅人都只係我哋嘅寫手受訪者，咁我哋台灣嘅出版社，咁但係佢哋要考慮嘅包括埋發行啊、書店啊，到底肯唔肯幫手出啊，咁呢啲各樣嘢佢哋要考慮嘅嘢會比我哋更多。 咁喺出版社佢哋会担心可能即係影响佢哋成间出版社啦，可以因为而家养住好多人㗎啦。咁另外嘅就係发行啦，因为一向以嚟其实发行都唔容易㗎啦。 係啊，其实发行我哋过去几年都知道係好难嘅，咁但係都叫有空间去做，因为发行其实一啲可能未必所谓咁支持运动或者甚至有啲建制意味嘅发行商，佢就算係都会做样可能攞几本去卖下出俾叫做入货咁样囉。咁但係你话未来到底特别而家国安法过咗啦，即係而家所有嘢都从严啦，咁而亦都有唔少嘅政治人物出嚟不停喺度自己传译国安法啦。咁我喺呢度係造成个社会气氛大家係越嚟越緊，越嚟越嚴，寧往勿縱啊！係啊，咁所以令到我出版嘅難度會肯定比過去幾年更加難咯。 嚇嗱，咁你都即係同啲作者商量緊，使唔使要修改一下啦？咁如果由另一方面嚟睇咧，咁呢樣嘢係咪妥協咧？係咪跪低咧？ 我諗反而係調翻轉，呢、這個都係一個幾好嘅經驗，俾我哋去自己睇翻自己條底線係啲。好坦白講，我而家未有一個答案話係咪個個都跪低，可能個個都話冇嘢咯，上去咯，搏一搏咯，係啊，即係試下條底線喺邊咯。咁的確係呢、這個我諗係，我唔知道最後係跪低定係唔跪低，但係起碼係一個幾好嘅機會俾我哋去檢視翻自己有幾大膽行過條心裏邊嘅紅線咯。 嗯，咁但係嗱，譬如如果有啲係可能係。过咗条红线嘅某啲人认为啦，或者啲发行商认为过咗条红线嘅，会令到你哋本书好难出版嘅，会唔会咧？ 都会噶，好坦白讲，呢、這个就变咗系一个取舍啦。即、就、系、是、我哋而家都喺度烦紧，到底喺香港点样出呢本书？因为坦白讲，我哋本身谂住冇咁难嘅嘛，即、就、系、是、我哋喺台湾出已经避免咗部分嘅法律风险嗰样嘢，咁所以应该喺香港出到。咁、但系我哋。我諗比較實際取捨，未必係話政治嗰個風險係咪真係拉我哋啊，捉我哋翻大陸啊？咁呢個反而可能係比較次要。我諗比較重要嗰個跪低嘅元素係在於我哋坦白講寫一本書出嚟，梗係想香港人睇到，香港人買到。咁但係如果連發行都做唔到，想搞都做唔到，咁我哋跪低可能跪低係在於我哋希望香港人睇到，我哋嘗試記錄嘅事件咯。 嗯。咁会唔会话影响你哋？如果以后再谂一啲类似嘅书，都悭翻啖气啦。即系咁辛苦去做，可能都好难做到。 哇！你问紧一个一年先谂住出一本书作者群呢个问题，都可能系嘅。咁但系点讲咧？应该系话反而调翻转，我觉得呢件事系令我哋做呢件事多咗个意义。即系可能将来，可能我自己个人嚟睇啦，而家呢一刻啦。我覺得更大動力去出一啲敏感議題嘅書，因為嗰個意義已經唔在於喺太平盛世底下，呢個出一本好安全嘅書，而係在於睇下我哋香港到底仲剩翻幾多出版自由咯。 嗯，咁嗱，你哋本書會唔會去喺書展度會有啲書店啊，或者出版社會賣你哋本書 嘅？我諗我哋而家傾緊嘅一個。替代方案啦，就係嘗試喺書展裏面做預售嘅，因為我哋好坦白講，要做曬啲再重新睇個細文啊，再改啊嗰樣嘢，未必可以講得切入本實際嘅書喺書展裏面出現。所以我哋希望有少少預覽，可以俾香港人可以喺書展上面預購到 好，明白，唔該曬阿木，唔該曬。 好，唔該曬。 阿木咧係山下的人作者之一嘅，咁嗱跟住落嚟啦，喺七月中度啦，就係書展啦。咁我哋都問過啦。咁香港貿易發展局就係主辦書展嘅單位，咁問佢咁樣點咧？如果呢啲題材敏感嘅題材出現嘅時候，咁嗱，香港貿易發展局咧就重申啦，就話唔會有任何審查嘅工作。咁但係就係大會咧就繼續提醒參展商就必須遵守展覽會守則同埋特區適用嘅法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有网友问萧叔叔咧，我系大声唔代表我系冇礼貌。咁啊，英文点样讲咧？如果小叔直譯呢，我會話呢 Just because I'm loud doesn't mean I am rude. Just because I'm loud doesn't mean I'm rude. 咁啊，一個好常用嘅英文句式嚟嘅。Just because 乜乜乜乜 doesn't mean 乜乜乜乜乜。OK， 咁你呢個乜乜乜呢，中間可以塞一句完整句子落去都得嘅。咁啊，大概意思就係呢，即係雖然呢係咁樣咁呢，但都唔代表乜乜乜嘅咁樣。咁啊，俾幾個例句大家啦。我可以話譬如 ，just because it is doesn't mean it should， 即係事情係咁噶啦，但係就唔代表咧佢應該係咁嘅。Just because it is doesn't mean it should， or just because I'm heavy doesn't mean I'm fat。我係重啫，但係唔代表我肥嘅。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啦！仲记得咧喺国安法通过之前咧，特区政府嘅官员咧一路强调咧就系呢条法例咧系只系会影响极少数人嘅啫。咁但系如果你睇条法例咧或者呢几日发生嘅事咧，都知道影响嘅人咧不在少数啦。包括譬如你睇到第六条，就系讲紧咧就系任何特别行政区居民参选或者做公职嘅时候咧，就要签文件去效忠基本法同埋香港特区嘅。咁嗱，呢啲咧就系可能会包括公务员嘅，咁大家就要留意住啦。各位公务员可能迟啲咧，你哋做紧都系咪要宣誓咧？吓，睇下系咪啦。咁另外嘅就系第九条、第十条啊，就系话会通过对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展开国家安全教育，而特区政府咧就会采取必要措施喺学校、社会团体、媒体、网络咧系加强宣传、指导、监督管理嘅。咁所以你睇到呢几项嘅类别啦，学校、媒体、社会团体咧个范围都好广泛，亦都会面对一啲新嘅措施。嗱，啱啱咧喺即系两日前咧就教育局咧就通告咗啊，又讲紧咧就系点样喺全港嘅学校咧就系等大家去认识同埋遵守国安法嘅。咁其中咧就系呢个通告咧系俾齐晒。中小学连幼稚园都要进行这个国安法的教育的。咁嗱，里面呢就冇提得话，即係讲得好具体究竟点样进行国安法的教育。但係呢就话喺教育就提到啦，喺教育工作呢要帮助学生正確认识国家同埋国家与香港嘅关系，加强佢哋嘅国民身份认同，等佢哋了解法治精神啦。咁另外呢，教育局咧亦都会制定一啲政策，就系睇下点样喺学校管理学习活动方面咧，系提高学生嘅国家安全意识嘅。咁啊，希望佢哋咧可以明白立法背景啦，同埋意义啦，等佢哋获得正确嘅资讯，清晰了解法例。嗱，呢个咧就系包括中小学甚至系幼稚园啊，呢个通告咧系俾咗幼稚园嘅。咁嗱，我哋问过教育局嘅，咁究竟嗱，啱啱我哋喺节目啱啱开始嘅时候都提过，就系而家喺一啲公共图书馆咧，有啲书咧都已经系要复核嘅。咁喺学校嘅图书馆又点咧？咁教育局嘅讲法咧就系话，无论有冇国安法咧，俾学生嘅阅读材料咧都唔应该涉及国家安全嘅行为噶啦。咁但系咧喺国安法就规定咗四项罪行啦。咁学校管理层同埋教师应该适时去检讨各项学与教嘅材料。咁如果喺图书里边咧系发现一啲任何机会或者有过时的内容，或者是涉及上述四类罪行呢，都要将它们移除并且重新选材。那这个就是教育局的讲法。电话里面就有中学校长会主席邓振强的。邓振强你好。 是主持人你好。 是啊，想讲就是譬如现在公共图书馆开始有些书是要复检的。你见到中学或者小学应该怎么做呢？做些什么呢？ 我想国安法对教育界来讲都是一个新事物来的。亦都係頭先好似主持人咁講啦，咁啊最初都係以為係可能係對學校嘅影響係相對地細嘅，咁但係如果就住係今次公共圖書館館藏嘅事件睇咧，咁就算係一般學校嘅日常運作咧，可能都會受到國安法嘅影響嘅。咁但係咧，校長同埋老師咧係未有足夠嘅法律知識咧，去評估同埋應對相關嘅問題嘅。咁因為咧，國安法嘅條文咧都有66条啦，咁亦都唔係咁容易解讀。而近期我哋會睇到咧，係正式或者非正式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解說。咁所以對學界嚟講咧，對於點樣去正確理解係國安法同埋國安法對學校運作嘅影響咧，都係暫時係好有困難嘅。 嚇，咁但係剛才譬如我見到教育局嘅講法咧，就話都想學校嘅管理層同教師適時檢視嗰啲學與教嘅材料，包括圖書館裏邊啲書喎，即係叫你哋做噶咯。 嗱，而家咧，我哋就只可以係睇媒體嗰度咧，睇到教育局有咁嘅要求。咁但係咧，如果係教育局具體嘅係通告咧，我哋手頭上咧係只係有一份咧係2020年7月3日所發出嘅通告，係關於係國安法嘅實施嘅。咁喺入邊咧係都未有任何具體嘅官方嘅係説明學校。在學校活動啊，那裡怎麼做的？咁反而在第六段那裡咧，教育局係會講到咧，係教育局係會尋求相關政策局及不同範疇專家嘅意見，及考慮教育界嘅實際情況，盡快就如何在校管理、學習活動等方面係提高學生嘅國家安全意識和守法意識咧，提供更詳細嘅指引。咁我諗咧，係教育局咧係 就住係圖書館館藏事件啦，咁佢有責任咧去尋求咧係律政司或者係相關政策局或者唔同專家嘅意見，然之後真係咧係結合教育界嘅情況，然之後咧係同業界開會，做一啲詳細嘅説明同埋討論，然之後釋除業界嘅疑慮嘅。因為我諗好多校長其實都係就住每日發生嘅新事物，可能都有好多好多嘅問題，係希望有一個咧係討論嘅機會嘅。 嗯，嗱，我所理解咧，譬如而家學校嘅圖書館係咪應該嗰啲圖書咧同你唔會話問過教育局噶嘛？因為校本管理啊嘛，買咩書政府唔知噶嘛， 嚇。需要係交個館藏嘅名單俾教育局嘅，喺過去嘅做法。 嗯，咁嗱，而家就係、是。如果要即系教育局叫大家做啦，咁啊叫教师要留意啦。你会觉得有一个原则俾你哋啊，定系直情俾个书单你哋所有呢啲书抌晒去啦咁咧？ 嗱，而家咧就教育局叫我哋做啦，我哋只喺媒体嗰度睇到嘅啫。就呢、這个系咪官方嘅一定要做，或者系官方嘅做嘅方法系点样样咧？喺过去嘅做法咧，系通常咧系会用通告嘅形式咧，系向学校交代。而喺做出通告嘅之前咧，亦都会。系同業界咧，系會開會，然之後係討論，然之後睇下學界喺呢度做嘅時候有啲咩困難，然之後先至做嘅。咁其實都係有個機制，有個程序嘅，就唔係話咁急。係今日新聞媒體問佢，咁即刻出咗一個指示，咁學校就要跟嘅。咁呢個唔係我哋恆常嘅機制嚟嘅。咁所以咧，呢個咧都係要同業界咧係做啲專業嘅討論先至得嘅。 即係你嘅討論，你嘅意思係都要大家徵詢下意見，大家交換下睇法先至做。 呢個就係我哋過去香港一路做緊嘅工作方式嘅。係啦，咁先至能夠咧係讓係了係讓個做法咧係同學校嗰個係實際情況咧係配合嘅。就唔係話離地嘅一啲嘅指示咯。 你見到就剛才都見到，我都有講到就係教育局通告啦，即係11号嘅通告啊，咁就已經話要即係教育工作裏面咧，要幫助學生去認識國民身份認同啦，同埋仲要即係認識呢個國安法啦，遵守其他法例一樣咁去遵守國安法等等啦。喺呢方面嘅教育咧，你見到以後係應該點做咧？ 嗱，喺過去咧，國民身份認同咧，喺過去嗰十幾年咧，都係香港教育嘅一個係核心價值嚟嘅。咁亦都係過去咧，其實學校咧都一路做緊咧係國民身份認同嘅工作嘅。咁而係教導學生守法咧，亦都係我哋係專業守則係嘅要求嚟嘅。咁學校亦都係一路咧係做緊守規守法嘅。 我明白，一路做緊啦，阿鄧校長。其實譬如國民身份認同好明顯啦，而家特區政府嘅好多官員啦，都會覺得其實學校咧就做得唔夠嘅，做得好差嘅，就搞到今时今日咁嘅地步啊！咁佢哋要加强呢方面嘅教育啦，好明显。你认为即究竟学校嘅责任喺边度 咧？嗱，我谂学校都系会一如既往会做翻我哋应做嘅工作啦，同埋佢系随住系国歌法嘅立法咧，亦都系有新嘅系就住国歌嘅教育已经进入咗课程，喺由小学开始系初小、高小，照到初中、高中咧都有课程。咁呢啲成为咗课程嘅一部分咧，咁学校咧亦都会系实施呢啲咁嘅课程，咁啊自然系会做多咗嘅。 譬如话国民身份认同咧，一路都有做啦。咁但系你见到嘅就系喺好多民意调查里边咧，年轻人嘅即系认同系自己系中国人嘅数字系一路系低嘅。咁你认为系咪学校做得唔好咧？系咪学校要改善咧？ 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当然有个社会有个论述，就是觉得学校是要承担最大的责任的。然后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学校去全力去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提倡国民身份认同是我们课程的一部分，学校会持续这么做。但是如何让学生是个国民身份认同是高呢，这样我想是要全个社会配合才得的。咁学校会做啦，咁但是我想社会的氛围或者政治上面有没有一些方案啊，是都是需要的。 见到个势呢，就是似乎教育局呢好多东西都会好快啊，同埋都会要求学校会做多好多嘢噶啦。我想问一下，即系你以你一个教育嘅一个教育学者、教育家嘅身份啦，究竟即系用咩方法系真系会令到学生去理解乜嘢系国民身份、理解国安啦？因为有阵时候如果逼得太紧嘅话，可能适得其反啦。那个平衡点样攞咧？ 这个都唔系一个容易嘅揾到个答案噶。 我想都是要集思廣益啦。如果你短時間叫我即刻俾個俾個答案你咧，我覺得我都有啲吃力。咁第一，我首先我要消化咗係國家安全個法例啦，然之後嗰66條嘅要求啦，咁同步。佢之前呢我哋亦都要研究2015年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所界定嘅何为国家安全呢一样嘢。呢一啲呢係我諗教育工作者第一批呢都係需要去自己理解先嘅。同埋当我哋明白咗嘅时候，我哋先至可以呢係行第二步呢，就係点样係设计一啲有意义嘅活动，让学生去知道何为国家安全，同埋港区国安法嘅具体内容、具体要求。咁呢一個咧都唔係一件容易嘅工作嚟嘅，我諗第一個工作咧就係、是教工作者自己要喺呢度咧係理解多啲咯。咁我而家都係睇緊呢啲相關嘅法規、相關嘅文件嘅。 好，明白，唔該曬鄧振強，唔該曬。鄧振強係中學校長會嘅主席，我哋聽一節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空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和太古城。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近住隧道口一段开始车多，大佬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金钟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统一中心一段亦都是挤塞，车龙就排到去花园道近圣约翰大厦。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坚尼地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五大跌幅股份系智中国际、希美科技、世纪阳光、丰盛控股同埋嘉耀控股。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7.6，瑞士法郎0.942，加元1.356，人民币7.024。英镑兑美元1.249，欧元兑美元1.13，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654。港金系报16,43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774.97美元，卖出价1,775.87美元。港汇指数报107.3，比上星期六跌0.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有关电车的消息先。咁啊，较早前咧，因为有涉及电车的意外啊，咁所以道路知道只要坚拿道西嘅一段电车东行线服务咧，曾经系暂停。咁啊，啱啱咧就回复翻正常行车，但系而家庄士敦道啊，湾仔庄士敦道东行线啊，即系去铜锣湾方向啦，近潭臣道至到修顿球场嗰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塞到下角道政府总部的了。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去湾仔之路，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龙尾就在模糊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都多车的，龙尾果栏附近。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和太古城。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多实街，龙翔道龙尾去到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附近。将军澳隧道出去观塘九龙方向，龙尾就在电马基楼附近。九龙区路面观塘伟业街近住开源道来往方向都多车，而窝打路道近住九龙塘段去沙田方向交通都繁忙，咁龙尾去到亚街老街附近噶。至于新界方面咧，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美林村段都系多车。荃湾沙咀道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嘅关系，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近明日居嗰段咧暂时需要封闭，本来经过嗰度嘅巴士全部都要改路行，咁所以而家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咧交通都系有啲挤塞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係我哋睇翻即係個案件，雖然即係進入咗司法程序咁、但係即係睇我哋相對外國嚟講啊，好多係即係揸架即係。有啲政治宣，即係自己有啲政治嘅理由，有啲嘢想表達出嚟嘅，揸架貨車又或者唔同嘅行為去撞去啲人群度嘅，都係會俾即係佢哋嘅政府係告一啲即係恐怖活動嘅罪啊！咁我諗相對嚟講，香港呢一次即係用個電單車去撞一啲警員或者一啲即係喺個馬路上面人士，你話嘅告嗰條罪案咧，咁應該其實都係相對差唔多嘅。咁但係當然啦，喺七一之後即係成立咗國安法之後嘅，咁大家就會個專注力就會再重咗啲咁樣。咁另外就係、如果你講緊， 但係如果講緊即言論咧，你話睇翻其他嗱，好多地方都有國安法，但係你見到嘅係一啲西方嘅國家啦。大家如果要攞佢嚟比較嘅話，就係你主張某地方獨立攞支旗出嚟咧。都任你講噶嘛？ 其實如果你純粹係攞支旗，我咁見到好多即其他唔同嘅地區嘅地方嘅國家咧，都係容許嘅。有啲球場，我哋見到成日都會有人攞支即係反對某一個國家嘅旗幟啊，咁又話要求獨立嘅旗幟啊，咁嗰啲都唔會被捕。咁但係即係。如果你係即係攞住支旗幟去撞向一啲即係人士啊， 兩條罪啦， 係啦，而家講緊第二條罪。如果你用呢啲咁嘅方式咧，就是、你可能係付諸行動，或者係一啲即係相對嚟講係一啲即係恐怖影響到其他人嘅活動啊，即係恐怖活動嗰啲情況咧。咁呢一個咧就我諗係即係無論係比較外國定係香港咧，我諗佢告嘅罪行咧都應該係一樣。 當然啦，就係即係咪撞埋佢咧？大家睇到條片咧，就係架車係開緊啦，警察就喺度啦。咁亦都有啲人講法就係佢就收咗油噶啦咁啦。嗱，呢個留翻法庭去判啦。咁所以咧，但係我哋個即係去翻原先最少嘅就係、是、我哋講緊之前啦，好多人講話喂影響好少人嘅啫。嚇、這個法例張建中所講嘅就係99.99%嘅人都唔會受影響嘅。但係事實上咧，你見到嘅就係、是、喺幾日之內啦，有好多嘢大家已經開始，係咪唔講得咧？有啲嘢係咪甚至有啲標語、有啲貼紙啊？喺七月一號被捕嘅人咧，係攞住喺身嗰啲貼紙咧，都係被警察拉嘅嚇。咁呢樣嘢咧就係俾到警察一啲新嘅權力啦，一啲好廣泛嘅權力咧，去拉一啲佢或者覺得唔妥嘅人啦。嗱，啱啱已經有見到話有一啲記者喺現場報道咧，就算攞住張白紙咧，警察都警告佢噶。而家大家都好多人唔攞個口號出嚟啦，攞住張白紙，舉起張白紙都有人警告佢。 係，我諗呢個就即係有啲被捕人士，即係佢哋要陸續上法庭啊，都係要睇下法庭判出嚟對大家個影響有幾深，同埋有幾遠。因為睇落嚟啦，警察就係真係喺呢個階段裏面咧，係將佢哋即係被賦予嘅權力咧，係即係完整整咁用咗出嚟。頭先好似你歐嘉玲你講咧，就係嗰張貼紙啊，無論係佢即係佢擺喺個袋度冇展示出嚟嘅，咁已經係被捕啦。咁呢一個真係要睇法庭判出嚟嗰陣時，究竟我身即係屋企又或者係我行緊街嗰陣時有一張咁嘅貼紙，我又或者可能係 T 恤上面有一句嘅標語嘅，咁是否構成咧？咁呢個就真係要睇。 但係喺法庭未判之前咧，特區政府已經話咗嗰八個字啊，光復香港嗰八個字咧係有港獨嘅意味㗎啦， 但係如果我唔付諸實行的話嘅，其實嗰八個字，其實我哋而家聽好多即係官員啊，或者唔同嘅人都有講嗰幾個字嘅啫。咁即係要睇下究竟你點樣將嗰件事擺出嚟。我諗要睇下用一個客觀客觀嘅態度去睇呢件事啊，去解釋呢個法例啊，定係用一個即係主觀覺得啊，呢八隻字就係港獨咧嚟你睇呢件事。咁所以， 但 係 點樣客觀法咧？咩叫客觀？咩叫主觀咧？ 如果你真係好客觀地去睇呢件事啊，就係、是、真係你講呢句口號或者係你呢一個論述嗰陣時，你係會要求啲人一齊去實踐呢一樣嘢啊！大家去你哋我哋要做呢樣嘢就一定要咧，就係我哋要推翻呢個政府，要點樣做？咁呢個就係真係好客觀。我諗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呢啲人係真係想實踐啊，推翻呢、這個即係而家我哋嘅政府去要求香港獨立。就呢個就我諗應該客觀嘅睇法，但係主觀地認為呢八個字係已經係港獨嘅咧，咁呢個係某一啲即係政治取態，有啲人嘅主觀睇法嚟嘅。 咁喺立法會咧，聽日咧就會有一個會啊。咁呢個會咧就係保安事務委員會啦、政制事務委員會同埋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咧就一齊開會啊。呢個聯席會議咧就會討論港區國安法嘅。咁嗱， 其實係咪好奇怪咧？之前法例喺人大常委傾緊嘅時候咧，幾次啲議員要求開會咧都冇開嘅，而家過咗就開啦。嗱，電話裏邊咧就有梁美芬啦，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基本法委員會委員嘅。你好，梁美芬。 係，你好。 係啦，你係你亦都係保安事務委員會嘅。 司法 和法律事務委員會係啦，主席啦，唔好意思。嗱，咁而聽日就開會啦，其實會講啲乜嘢噶？ 我相信聽日就係得一個議程嘅。咁就係、是、我亦都邀請政府嘅代表啦，應該係律政司啊同埋保安局。咁就希望佢哋兩位嘅負責人啦，司長同埋局長咧都可以親自嚟俾議員大家可以去問一下關於啱公布咗嘅特區即係特別行政區嗰個國安法。嘅一啲大家嘅有關心嘅事啦，我諗呢、這個都係大家希望做得到嘅嚇。 你覺得會唔會好遲咧？即係之前咧傾緊嘅時候，幾次議員要求開會討論都唔接受嘅喎，而家先嚟講個意義喺邊？ 嗱，意義都一樣係重要嘅。嗱，咁我哋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咧，都有試過有個別議員要求，我亦都係有同律政司司長嗰邊有溝通過啦。嗰陣時，咁嗰陣時佢哋認為時間同埋嗰個情況係未必好適合作即係咁嘅公開嘅討論啦。咁我自己，如果你問我咧，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咧，就係咁。呢一次呢個港區嘅國安法咧，佢的確咧係一個好即係好高度咧，係國家即係佢自己嗰個立法嘅行為。嗱，當然啦，呢一個法律咧係要適用於香港嘅，亦都係有唔同嘅形式，佢係有諮詢到咧唔同界別嘅一啲代表。咁喺當時嘅情況底下，大家。即係可能，就算你要司長、局長嚟，或者佢都未必，我唔知啊，我唔敢代表佢哋。我諗聽日大家可以問啦嚇。即係我嗰陣時都有去將議員嘅希望，即係佢哋由佢哋去會唔會可以嚟講下究竟嗰個過程去到邊咧？咁究竟佢哋嗰陣時有冇咁即係可以咁樣講咧？如果佢冇辦法咁講，或者嚟到之後產生好多問題。未必對嗰個立法程序，係好聚焦嘅，而係唔知係一個正面啦，定更唔好嘅效果。咁我覺得嗰陣時咧，可能佢都有啲考慮，或者即係聽日我相信都有議員或者都會咁問啦。但係你話如果係事，即係而家公布咗之後，佢哋嚟去即係解釋一下佢哋嘅睇法咧，我覺得咧。就係、是、都係重要嘅。第一，我哋三個 panel 啦，我哋當然都係有即係、就是、反映到希望政府嘅代表佢可以嚟直接係聽下大家嘅關注嘅問題啦。第二咧，始終咧係執法嚇，執法咧嗰方面咧，首先第一步都係政府佢嘅對呢個法律嘅睇法。即係雖然咧，就係話最終嘅解釋權係喺全國人大常委會，但係據我哋自己嘅經驗嚇，包括就算喺內地去講咗之後，佢大部分嘅情況都係喺前線嘅執法、檢控同埋最後法院嘅。 不如我哋講啲具體例子啦，譬如話喺星期六開始咧，就係開文署已經係話有啲書咧就要複核啦。嗱，你認為係一啲乜嘢書係唔適宜擺喺圖書館咧？有啲乜嘢書係會違反國安法？有啲咩內容係會咁樣？ 文署咧就屬於政府啦，即係行政啦。即係我自己咧就認為，其實喺行政嘅部門咧係有好多個局咧，其實都會有機會相關，特別嗱教育同埋康文。點解呢？因為佢哋呢就呢、這個所謂書本呢，我覺得逢係啦，大家如果有印象，我哋逢係呢通過一啲重要嘅法例，我相信下包括就算你私隱條例，你無論有修訂或者嗰陣時第一次通過又或者以前咩防止賄賂條例一啲重大啲嘅法例呢，其實大家係有責任，佢係尤其是政府呢，佢應該帶個頭睇下現有佢哋所譬如佢嘅資料或者佢嘅做法有冇機會係違反呢個法律？ 你認為個標準係乜嘢？ 標 準好簡單，我諗要睇翻呢條國安法就係嗰個標準嘅，即係咧我自己咧就唔會再去即係再叉開逐樣嘢去講，而係咧佢哋自己會知道咧呢個港區嘅國安法啦。首先講翻呢個法律，我哋一定跟個法律，就係嗰四個罪行啦。個罪行裏邊係應該牽涉到嘅，就係究竟會唔會有啲人去倡議港獨自決？譬如我自己嚟讲，我觉得包括咩城邦论啊嗰啲咧，我自己认为咧系都系有一啲佢里边带有呢啲主张嘅，但系佢究竟边一啲有咧，我就唔知嘅。我谂你只要有可以系 但系点样判断咧？嗱，你提到城邦论啦，陈云成日都话永续基本法嘅，同埋佢反对，佢讲到佢喺嗱，佢个文字上系写明讲反对港独嘅，咁你点样判断系咪真系要港独咧？ 嗱，我判斷唔到啊，我只可以講咧，譬如喺基本法裏邊咧，都冇自決呢兩個字嘅。但我一直咧，我係好早噶啦，2014年我已經講嘅。其實喺香港咧，你講香港自決咧，係違反基本法嘅，因為自決咧，只有係有主權國嘅，即係成個主權國嘅全。睇人民嗰個自決，即係14億人民就唔會係香港自己搞一個自決出嚟嘅。但係嗰陣時咧，大家就只可以話係一個即係大家討論啦。咁我其實覺得嗰陣時都係唔應該話即係咁樣有得啲人喺度講自決，不斷咁樣講。咁你而家咧， 但 係 譬如我講想講具體啲啦，就係譬如話我攞支旗出嚟喺街度揈即係光復香港嗰支旗，咁究竟算唔算分裂國家？算唔算煽動咧？ 嗱。你如果喺街嗰度攞支旗不斷咁樣揈，你要喺街嗰度做，咁你20条咧的確有講，不論是否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脅，如果你想寫明係要將香港，你香港獨立啊嘛，係從中國 咪光復香港啫喎，冇話香港獨立喎。 你話光復香港係咪？ 係咯。 嗱，光復香港咧就要。睇佢嗰個 context 啦。如果你光復香港，包括埋時代革命啦，我都其實舊年都有同某一啲人去傾過嘅。咁佢哋都會即係其實大家去有一啲咁睇法啦嚇。但係如果從政治上，如果佢呢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佢係成個一個政治運動嚟嘅，仲特別加埋佢嗰啲榮光歌。即是我哋自己我就会从一个客观的第三人呢，你怎样去陈述这件事？ 但是你说你客观啊 ,sorry, 林美芬第20条那里有个字呢，就是旨在，即是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下旨在分裂国家，个旨在其实个目标是要判断那个人的动机嘛。他拿支光复香港旗出来揈呢，可能他不是真的想独立的，他可能发泄呢，或者是激将法啦。又或者是每個人對光復的意思有不同的理解的時候，你怎樣判斷他的動機呢？ 不是用動機，是用意圖 okay? Intention 一樣而已，不 是不同的，其實真在法律上我們就講 intention 的，就是你拿那支旗出去你究竟想怎樣，你是不是宣揚這個理論，你這個理論本身帶來是不是跟政權是有關係我覺得就唔係話佢主觀話，喂，我拎咗呢樣嘢出嚟，我唔係咁嘅意思啦，我都冇提到港獨，冇提到自決，而係咧佢成個環境，佢成個即係政治嘅運動，係究竟你跟住一系列，即係當時提出呢個主張，跟住連貫埋嗰啲， 咁你嘅講法其實就好闊噶咯喎， 唔係好闊噶，你要記住一樣嘢咧。我相信香港的法庭都有經驗的。嗱，今日唔好淨係聽我講啊！我相信啊，我自己亦都係一個睇法啫。我呢個睇法，你知我唔係國呢、這個港區國安法通過之後先講噶啦。當日有個區議會啲人喺度唱榮光歌嘅時候，我已經話佢係違反基本法一國兩制嘅底線，叫佢哋唔好唱。如果唔係咧，就即係佢哋一樣可能咧係觸犯咗嘅。點解會咁睇？就因為我睇到佢哋一路用呢八個字嘅口號嘅時候，成個 context 係一個政治嘅運動，係對呢個政權嘅抗拒，加埋佢嗰個榮光歌咧。就是他錄的時候他全部呢，這個就是給到我作為都在政治上比較活躍呢，我就有這樣的感覺了。所以呢，這個法庭是不是一樣這樣看？好，你就是現在政府就這樣看了，但是政府譬如我是一個政治人，你可以說我都是會有這樣看法，我還不是國歌法 我唔系呢个国安法通过之后添，我之前我已经系提醒大家。 系梁美芬，其实清晰嘅，即系你之前其实个主张，我哋都明白。但系其实如果睇翻个意图咧，嗱，好简单啦，即系任何政治人，如果你觉得佢写嘅政治，即系任何写嘅书都系政治书咧，咁其实就真系几难去判断啦。你听我讲埋先，我个问题系咁样嘅。嗱，例如可能讲紧话，如果我即系带住去即系一啲人去唔同嘅地方旅行，咁边食边讲唔同地方，佢哋嗰个政治环境系点样，同香港点样比较？呢啲书籍嘅系因为嗰个作者系政治人都要下架嘅。其实讲紧系好唔清晰嘅嘢，我哋其实都唔知乜嘢书系写得，乜嘢书系唔写得。 你头先讲嗰样嘢咧，我真系答唔到你。我只系今朝听到某一位议员话佢系即系用个咁嘅标题，我唔知佢具体内容系点。嗱，最主要咧，我觉得首先一样嘢咧。我自己認為啦，如果一條新嘅法律通過咗，你唔係淨係呢個港區嘅國安法啦，以往都係噶。如果你有版權條例通過咗或者點樣等等，好多人都會檢視翻究竟我自己以前嘅做法，或者我嘅出版會唔會有啲嘢係牽涉咗，我哋都會係修正噶。好似私隱條例嗰陣時有修改咗之後，2012年之後，我哋好多譬如銀行所有嘅 form 佢都要改噶喎，係咪啊？佢都要檢視嘅，即係嗰個 point 咧，就係你檢視係一個負責任嘅。佢有會唔會有啲嘢佢判斷你係唔同意，咁可能會產生爭議，甚至產生法律訴訟。呢、這個咧都係有機會的。 啊，梁美芬，我想問一下咧，有啲議員就關心咧，以後咧喺立法會講嘢，如果提到國安法咧，係咪受到如果反對啊或者批評啊，係咪受到特權法保障咧？定係國安法係大過特權法嘅咧？ 嗱。我自己的理解啦，国安法即是港区国安法就是一个全国性法律，它摆在附件三之后呢，它的地位呢就等同于基本法的。那基本法和立法会的权力及特权条例呢，如果立法会的权力及特权条例是真的有些内容和全即是这些摆在附件三或者我基本法的法律有抵触呢，咁当然就是即是上位法为准啦。咁是不是有抵触呢？咁我而家就暂时我就未睇到有咩部分係有抵触嘅。 好，唔该晒。 所以呢一个就我觉得第日睇下嗰个情况。 我哋听新闻啦，唔该晒梁美芬，唔该晒。 10,000元款项，其余会喺未来一两日陆续收到。发言人话，登记人嘅存折或月结单上会特别标示。銀行亦會在3工作天內透過電話、短信、電郵或信件通知登記人，款項已經存入指定的帳戶。即日起獲發款項的是在6月30日或之前經銀行電子登記的合資格市民，7月1日或之後經銀行進行電子登記的市民，可以在登記後大約一星期收到款項。市民可以瀏覽現金發放計劃網站或致電182020查詢。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明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较早前近住浪翠园的快线是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啱啱拖走了，金大坝一带的交通仍然是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长青隧道的管道出口。就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的快线曾经有坏车，虽然拖走了，龙尾都去到近长青隧道的管道出口。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 道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柯达大厦同埋太古城。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返沙田龙尾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水车龙分别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咧系挤塞，车龙排到近基利臣街。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龙尾去到近纪元。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轮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喺亚街路街桥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非常挤塞嘅，龙尾去到近德宝花园。而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嘅车龙就排到去海滨会。而观塘嘅红桃道同埋开源道、骏业街、成业街等等一带嘅交通咧，而家亦都系非常繁忙。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喺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何文田嘅常胜街因为路陷，常胜街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佛光街一段咧，暂时都系唔能够通车。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为免触犯港区国安法，公共图书馆将会要复检部分的书籍。立法会议员陈淑庄， 条红线不单止会移动，仲要再加一些红线，这一种是白色恐怖，是会有机会自我审视。 资深大律师汤家华， 如果你的自由或者权利是影响到国家安全的，就应该受到法律限制。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利用这个平台申请联招以外的副学位及学士学位课程，在文凭试放榜后就不用亲自去通知院校你们的成绩，快点在7月13号或之前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聞回來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我們一路傾緊就是國安法的新發展對於言論自由的影響，大家有什麼意見呢？打電話來1872311，電話裏面有葉先生。葉生， 是 請講。 主持你好。咁其實一直都聽，譬如可能建制派嗰邊又好，政府官員講都好啦，即係鄭若驊講都好啦，講啲嘢又沉氣又唔難，即係好難明白。其實好簡單㗎嘛，你認為佢真係揸住咩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嘅，係有呢個違法嘅嘢嘅。 嗯， 其實好簡單嘅啫。如果你揸住呢張旗喺屋企裏面，你點樣揈、點樣著，你冇出去影響任何人嘅，出面亦都唔知道嘅，亦都冇隔離鄰舍投訴嘅。咁呢個何來違法呢？但如果调返转，你揸住呢支旗嘅，你行出街里面，跟住之前得你一个人嘅啫，跟住后面有两三个人、四五个人、一千、一万个人开始做，呢、這个就叫革命。 嗯， 咁呢个革命里面梗係违法啦，捉就捉最大嗰、那个，下面係参与嗰啲呢，所以要分开唔同嘅刑期囉。 嗯， 係咪？咁你认为嗰样嘢真係违法，我觉得好似调返转，我用个例子俾你，你会更加明白。譬如可能你当一个吸毒者，咁、可能佢喺屋企食嘅，你亦都唔知佢食唔食㗎嘛。咁你冇权去捉佢㗎嘛、除非你有搜查令或者隔离令有人投诉，你先至能够去捉到呢样嘢㗎嘛。咁而家成个听到而家为止呢，我觉得佢哋解释俾我哋好乱，同埋好似同中央政府嗰个政策里面完全都背道而驰或者唔一致嘅。其实好简单一样嘢就话、即係等于而家你做好古代嘅形式，譬如话系月饼起革命嘅，咁你一个月饼冇问题，你牵涉到人炸人嘅时候而推翻个政权，咪呢个好大问题咯。 嗯， 咁我觉得应该系要系睇翻个情况，你喺屋企里面受得到嘅，或者背囊受得到嘅。 嗱、 你牵涉到侧边嗰时候，唔系多人嘅时候咧， 其實就未至於去到呢個情況嘅。當然要搜集證據啦，佢純粹可能貪得意嘅啫嘛。但有啲背後裏面可能有啲係有勢力嘅人士，其實可以係即係一路咁楞上去，揾翻係最後係咪真係有呢個人去指使呢樣嘢？如果冇嘅時候，其實應該個罪行亦都唔會去到好嚴重啊，去到終身監禁。 明白，好。 咁我諗最多係啲係最多我哋話啲觀眾或者本身啲香港人裏面可能就係貪得意嘅啫。我覺得要睇翻入面實質嘅情況嘅發展情況係點樣先能夠判一個。是咩刑罚？好似而家嚟紧都会将会有个安法会审理呢样嘢噶嘛？我都希望能够环绕翻咁样去谂呢一样嘢啦。 好多谢叶先生嘅意见啦，叶先生就觉得即系有好多准则可以参考嘅。而家政府咧就讲得唔系咁清楚。电话里边仲有郑先生啊，郑生你好。 系，欧生，郑生你好。 系。 咁咧，我觉得咧，即系而家咧，就系图书馆咧禁呢啲书咧。 佢唔系禁复核啫，吓摆低先吓，唔俾你借住。 即系准备，即系话呢啲书或者对于啲读者咧，可能有啲影响咧。啊，呢啲都系有迹可寻嘅，因为咧而家我哋讲紧阿陈淑庄啊、黄之锋同埋咧陈云呢啲书咧，其实佢哋虽然唔系话打摆明就系话咩港独，但系佢哋啲内容咧成日好比较偏颇咯，即系佢主要成日讲即系话即系成日眷恋九七以前嗰啲嘢，即系话如果咧中港融合嗰方面咧，佢哋成日都系一种。俾人一種好大嘅抗拒感咯，咁你如果 你有冇睇過佢哋啲書啊？其實啊，鄭生， 其實都有了解過咯。咁同埋咧，我都同我啲仔咧都聽過佢哋講過呢啲嘢，即係同埋你即係好似陳文去參加選啲葉普成嗰三個政治組織，其實俾人感覺都係好抗拒中央嗰啲政策啊啲嘢，成日都話即係佢啲政策落嚟咧，我哋香港被侵佔啊，或者乜嘢即係唔好啊，對我哋香港人有咩損害咧？呢啲對於我哋嚟講係完全，因為你回歸一定係大家有融合噶嘛。 咁呢啲唔係分裂國家㗎，呢啲算唔算分裂國家咁樣？ 咁但係咧，你如果咧形成落去咧，譬如咁樣，好多而家啲年輕人，譬如我個仔都係讀啱啱讀完大學。 嗯。 咁因為舊年嘅事咧，佢都有同我討論過。咁佢咧即係其實我哋其實好少討論政治嘢嘅，但係佢就問我知唔知道中共啊，即係國內以前啊六幾年嗰啲咩大躍進啊乜嘢乜嘢，即係佢。接收的内容全部是很偏颇的，即是全部一味就说共产党以前点差点差，即变成他将我听起上来。 这样不是犯法的是吗？ 不是犯法，但是对年轻人的思维呢，即抗拒我们中央啊或者香港。 即所以这些书就要禁。所以这些书就要禁啊，你意思是。 变成他们是很抗拒，变成他形成了你好像你这些人呢，譬如现在你虽然或者立了格安法啫，但是还有。即係一部分人比較偏激嘅，仍然出去做一啲即係犯光法啫。咁其實我哋作為家長或者我哋成年人見到，其實我哋都係好傷心啊！見到年 輕。阿鄭生，係咪即係你覺得啲言論偏頗就要禁嘅意思啊？你頭先講嗰啲同國安同分裂國家冇乜關係嘅喎，有人唔中意個自己個國家，咁同國家安全嘅關係係乜嘢？ 咁但係呢啲一步一步去等啲年輕人再去激化嘅時候，咁即係佢。到時佢真係會犯咗國安法的時候，再去即係俾啲年輕人太遲啊！即係話好似而家咁樣。 好多謝鄭生嘅意見啦，鄭生話一步一步即係好危險啦，即係意思我理解就係由一開始就盡量去避免啊嘛意思啦。 嗱，我諗即係香港本身我哋即係行緊個普通法咧，其實就大家犯啲咩法咧都清清楚楚列得好明嘅，即係例如可能我哋成日都講話衰乜嘢，衰11、13、17、19咁即係其實每一樣都有界定，究竟係乜嘢事先要會犯法。但係而家睇落去就我就算出本書啊，又或者本身有一啲即係無論係主张性的又或者一些学术性的讨论的话，可能写了下去文字一本书的都可能有机会会现在说就可能是要复检或者有机会下架，或者会不会就因为我写一本书而会有机会定罪呢，这些是都未知。那这个法例就是这个我们讨论的和不清晰的地方。 还有一件事就是你就算上到法庭审理那些法官是林郑月娥委派的，就是那些法官是他有份去说，直情是他决定的。边个即系一扎人，然之后再分啦。咁所以你就算上到法庭咧，而家我谂仲有个问题就系，以后你嘅判决出嚟系咪可以服到人呢？我觉得呢个都系另一个问题啦。而嗱，电话里边咧就有议会阵线立法会议员朱海迪噶，朱海迪你好， 系两位好。 嗱，听日就会有三个委员会嘅联席会议啦。咁你我想问一下就系、是、你会比较关心嘅一件事就系、是、以后议员喺。议会里面如果要反对国安法或者批评国安法，是不是受到特权法的保障呢？你的理解是怎样呢？ 这个是一个很 核心嘅問題，可能就係聽日係一個關鍵嘅時候，因為聽日就係一個委員會討論呢個國安法嘅，咁大家一定會有唔同意見嘅。咁但係咧，希望市民知道咧，其實立法會嘅議員咧，無論係基本法，以至於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咧，都賦予咗一個 100% 嘅言論自由嘅，即係我哋唔會因為任何嘅言論咧係遭到刑事檢控嘅。咁我哋其實喺7月1號之後咧，已經係多次咁樣請立法會嘅法律顧問係幫我哋從佢嘅角度搞清楚呢個問題，到底我哋而家係咪能夠再受到呢一個基本法同埋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條例嘅言論保障。咁因為如果搞唔清楚咧，咁我哋聽日係咪要攞個膠紙黐住自己嘅口去開會咧？因為我哋已經唔知道我哋可以講啲咩。即係其實當然立法會議員嘅處境只係香港市民嘅一個縮影啦。而家係好多市民都喺7月1號一覺醒來就發覺中國大陸嘅以言入罪就已經降臨咗喺香港，同埋你係睇到過一幾日都出現咗一啲唔同嘅講法嘅，即係當你7月1號警方就已經有條紫色嘅旗去話你舉一個旗幟或者嗌一個口號已經係涉嫌觸犯呢、這個顛覆國家政權。咁跟住後來幾日之後呢，亦都有啲親北京嘅法律學者又會講一啲話，其實就咁擺喺度啊，黐喺個手機度又未必係犯法嘅，咁樣又未必告喎、啊。咁你見到其實呢個法例即係最令人係覺得憤怒嘅，就係第一佢係清楚啦，第二佢係當佢實行嘅時候就俾咗無上嘅權力呢個執法機構，去令到一啲我哋認為係完全侵犯咗基本法裡面嘅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嘅保障嘅嘢，都好似忽然間冇曬咁樣。我諗呢個係市民最唔能夠接受咯。 因為見到就算國安法裡面嘅條文都寫住啦，如果有同香港其他法律有衝突嘅話咧，咁係國安法行先嘅，甚至剛才我哋 國安法亦都喺第四條寫到明，佢係會係尊重，亦都係守翻住香港基本法，以至於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對於言論自由之類嘅基本人權保障噶嘛。咁 但係 可能國安法裡面都有一啲自相矛盾嘅地方啦，呢度就可見得，即係其實 如果自相矛盾嘅咁 睇唔到鄭若驊佢哋林鄭係會出嚟去。讲翻清楚到咧，呢条法例点样解读嘅？其实一读唔通嘅呢个法例系。 咪解读好简单啫，第65条啊嘛。如果有啲咩矛盾，本法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啊嘛。 喺佢哋自己个法例，国安法内部产生咗嘛。系咪？ 咁个解释权咪人大常委咯？ 我一定系明白呢个权力操作就系咁样嘅。但系我谂，而家作为特区嘅官员，我哋当然唔系寄望于佢啦吓。但系佢作为一个人。佢作為一個讀咁多書嘅人，佢睇翻到底而家發生定係啲咩事？我諗佢係要面對香港人咯，唔係淨係閂埋門同北京嗰啲人做咗交易就。 我想問下你咧，即係有關國安法嗰、那個嗰、那個法律地位，因為我哋剛才問到梁美芬咧，佢會認為咧，由於呢個係全國性法律，而係經過附件三擺落去香港嘅法律咧，佢嘅地位啊，即係國安法嘅地位係等同基本法嘅。佢話呢個係常委法，咁你點睇呢個國安法其實嗰個地位係點樣樣咧？ 我諗因為咧，基本法喺1990年。4月4号颁布嘅时候，其实佢做緊啲咩呢？其实就係人大佢当时做咗个决定，就透过按呢个宪法应该係31条啦，咁就去建立咗呢个基本法。而之后呢、這个基本法定立之后，之后所有关于香港事务其实都应该以基本法为依归㗎嘛。所以你而家话有另一条全国性法例出嚟，就算同基本法有矛盾，都叫做平衡嘅，或者都叫做可以凌驾佢嘅。其实呢个肯定系同1990年宣布基本法落实嘅时候嗰、那个理解系唔同咯。即系如果你有啲嘢可以后来跟住又好似一张 Trump 卡咁样话我大过你嘅，咁其实一国两制呢啲承诺或者整个宪制架构咪会随住当时嘅。執政者的喜好不断变化咯，咁呢个我谂绝对唔系所谓50年不变嘅承诺系可以接受嘅咯。 系阿朱迪，但系个情况就系因为佢以宪法嗰个为大，所以上位法的话嘅点都无论如何，佢都系即系佢个讲法啦，或者系我谂我哋睇即系中国法律嗰、那个即系嗰个上下层嗰个摆法的，一定系用以上位法咧嚟最终嗰个我决定。咁但系即系变咗你，其实你听日你其实见到阿司长同局长嘅，其实冇乜嘢好问嘅啫，因为其实佢喺佢哋嘅理解嚟讲，其实佢哋都未必即系清楚过你好多嘅啫。 其实可能一啲可能我哋，譬如你问我啊，我觉得。司長佢要係對香港人係就住一啲大家而家都會直接面對嘅情況，佢要回應咯。就係我譬如我手機有張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嘅標貼，或者有個結束一黨專政嘅一個布條喺屋企或者個餐廳度，我係咪犯法先？即係呢啲問題其實匿咗咁多日都係時候有個明確嘅講法咯。 嗯，但系佢哋成日会讲啦，除咗系光复香港嗰八个字之外咧，佢哋会成日讲留俾法官决定嘅，即系嗱，亦都有好多法律嘅学者、专家、律师，佢哋讲法就系话喺普通法之下咧，好多嘅法律嘅条文具体字义咧，系由普通法慢慢啲法官嘅判词去累积嗰个定义噶嘛，所以特区政府应该唔应该讲多咁多嘢嘅，系咪咧？ 因为我对我嚟讲咧，我睇即系我嘅阅读啦吓，呢个国安法其实佢如果要系继续维持基本法以至于人权公约对于香港人嘅保障嘅话咧，就算我拎住个香港独立嘅旗咧，其实都唔可以告我有罪嘅，因为我根本呢个就系纯粹嘅属于系言论表达嘅范围，呢个系属于基本法保障嘅范围嚟噶嘛，所以根本就冇所谓一种，我觉得而家系一种滑波理论啊，即系话好似我要先承认咗啊，我唔可以拎香港独立嘅标语出嚟，跟住咧就去到衍生出就话啊，光复香港算唔算独立啊？或者其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系咪独立嘅？呢啲系其实系一个已经系认咗书之后。嘅後續討論咯，我覺得根本上係唔應該以言入罪噶嘛。 但係好多人會覺得係你攞支旗出嚟咧，可能已經算係一種行為嚟嘅。同埋咧，嗱，你見到第二十條咧，不論你係咪用武力或者武力以外相威脅，咁已經係犯罪啦。根據條例咁寫啦，如果根據條例咁講，係咪拎支旗出嚟已經係行為，已經係武力之外都算係分裂國家咧？ 唔係，所以我就話，我覺得我哋要去去同呢个北京又好，同特区啲官员有一个辩论又好，或者角力都好啦，就係、是如果你係将国安法里面第四条係将基本法同埋相关嘅人权保障寫落去嘅话，我唔該你去话俾公众听到底呢个寫落去嘅意思係边呢，实际上嘅保障喺边度呢，咁我觉得实际上嘅保障就係一贯以嚟其实香港其实唔係冇颠覆呢啲罪行嘅法例㗎嘛，有㗎嘛。而點解同時間香港過去嗰二十幾年係可以有言論表達嘅自由呢？嗰、那個基礎係基本法嘅保障嚟㗎嘛。咁你而家話俾我聽，因為港法所以冇咗基本法保障，但係你同時又寫入去，我覺得呢啲係自相矛盾咯。 好，唔該曬你，朱海迪。唔该晒，朱海迪系议会阵线嘅立法会议员啊，吓头先讲到都系，其实喺香港现有嘅法例咧，殖民地时代留落嚟嘅，都系有一啲即系煽惑离叛啊，即系其实都系叛乱啊、分裂国家等等嘅罪咧，系喺而家嘅法例系有嘅。不过咧，即系睇嚟咧，就系因为其实个操作有啲麻烦嘅。如果而家要告，因为同人权法有啲抵触嘅话咧，咁究竟边个大啲咧？所以。睇嚟咧，就呢個法例咧，對於而家嘅特區政府或者中央政府嚟講就唔足夠啦。 係，但係睇翻咧，頭先阿朱海迪都講啊，話講緊我哋頭先啱啱公布嗰個法例嘅第四條啦。其實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同埋保障人權。依法保護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同埋巴拉巴拉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呢啲，但係個講法就係佢係尊重同保障嘅，冇係一定要遵守。佢跟翻，如果你睇翻最嬲尾嗰段就係講話，如果係同六十二條講香港特別行政區本地法律同埋法規不一致嘅地方，適用就本法規定。咁所以原則上即係有凌駕性。 即係其實你見到嘅就係、是就算到最後個條文本身你覺得係有矛盾嘅，咁你根據翻第65條咧個解釋權都係人大常委嘅，咁所以到最後即係有幾重嘅美門守住嘅嚇，就算你到時有啲乜嘢解釋，或者你指出呢條法例本身有一啲內在矛盾咧，最後要解釋嘅話都係人大常委解釋啦。 冇錯， 好啦，咁啊電話裏邊咧有 各位如果有意见呢，就可以打电话嚟呢 ,1872-311 一起傾㗎。呢个呢就係我哋傾緊呢，就係国安法实施咗一段时间之后呢，咁见到啦，有唔少人会觉得咦係咪以言入罪呢，係咪攞支旗出嚟都会俾人告呢，甚至攞住个标语收埋喺个银包度呢都俾警察拉㗎喎。咁究竟想点呢，打电话嚟 ,1872-311。 旅游乐园仙楼。 记得当年去巴西首都巴西利亚，除了被建筑物吸引之外，我最深刻就是在旅馆撞到一对小兄妹了。虽然我们言语不通，但是我们的沟通方法就是每晚一起玩玩具。估不到当我要走的时候，他们两个揽住不给我走。他们喊的样子我现在还记得。 星期六下午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旅游乐园同大家安坐家中，耳朵环游世界。 全新一季 CIBS 节目包罗万有，包括艺术及文化、 维多利亚城。 今日见到的邮政总局已经是属于第四代了。 少数族裔 Gurkha History Makers and Nepalese Origin in Hong Kong， 还有社区人士的自选题目。 为什么叫马桶呢，又不叫猪桶，又不叫牛桶，偏偏叫马桶呢？ 社区声音，网上收听，无限精彩。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啊！各位，如果對於國安法在實施幾日之後有啲乜嘢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啦。咁見到個國安法咧，如果大家即係研究一下嘅話咧，就會即係都有好多發現嘅。咁啊，其中咧就係有啲比較特別嘅地方啦。有啲講法咧就係第38條嘅就係啦。第38條咧就係呢個法例咧，唔單止係適用香港人啦，亦都適用咧。非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的如果做啲嘢係犯咗本法咧，都係適用嘅，即係個管轄權咧，效力範圍咧係去到外國人同埋外國嘅地方啊。嗱，呢一段咧就令到好多外國朋友咧都有啲側目嘅，即係咦係，即係我喺我自己嘅地方講咗啲嘢，可能支持香港依樣嗰樣嘅，都有可能啦，導致有後果嘅喎。嗱，你見到咧就係呢兩日咧，分別啦，最少咧就係加拿大同埋德國政府咧就已經發咗一啲旅遊提示啊，就提示大家講嘢要小心啊，去香港要小心啊。 係呢樣嘢就對於香港無論即係經濟啊，或者我見到旅遊啊，都係即係深遠影響。咁變咗其實香港不嬲都係一個即係以前我哋大家都講東方之珠，我哋靠旅遊啊，靠好客之道啊。咁但係當咁過咗呢個法例之後嘅，究竟香港係咪再係一個咁自由嘅地方？大家即係可以任意去批評同埋去即係講佢哋自己想表達嘅嘢咧？呢個我諗就係會令到外國人士好憂慮。另外一樣嘢我留意得到咧，就係我見到咧就係、是。教育局咧就俾咗啲信咧，全香港嘅中小学同埋幼稚园咧都讲话要即系加入一啲即系呢啲监察啊，又或者系一啲即系 包埋幼稚园 嘅，系啦，包埋幼稚园。咁其实即系点解要话有建议要装闭路电视啊，又或者系要记录成个即系教学嘅过程啊？咁呢啲其实系令到即系其实我哋觉得即系正常嘅教育系受到影响。 其实幼稚园我知道在很多地方，即是外国的地方，幼稚园的学生呢返学是玩的啫。 是。 不需要咁严肃，或者是去教他认识国安法呢，这件事我想对于很多家长来讲，或者对于很多小孩来讲呢，那个教育香港是不是要去到这个地步呢，咁大家都可以打电话来 1872-311 一起倾下的。我来听一次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今日举行首次会议，全体十名成员出席。中央指派的国安事务顾问、中联办主任陆慧玲列席会议。新闻处尚在喺会前合照，国安委主席、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坐在前排中央，陆慧玲同成员之一的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坐在特首两侧。另外两名成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同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亦都坐在第一排。企在第二排的国安委成员依次是警务处副处长刘志伟、 海关关长邓耀海、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警务处处长邓炳强、入境处处长欧家宏以及身兼秘书长的特首办主任陈国基。根据港区国安法规定，国安委的工作信息不予公开，作出的决定不受司法复核。手中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案件提堂，一名23岁男子7月1日在湾仔柯布连道涉嫌驾驶电单车撞向执勤警员，被控一项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和一项恐怖活动罪，被告坐轮椅出庭应讯，总裁判官拒绝被告保释，还押至10月6日再讯。23岁被告唐英杰在警员押解之下坐轮椅到犯人难应讯。控方在庭上播放新闻片段和行车记录仪片段，显示涉案电单车的背囊插住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字句的旗帜，电单车先驶过警方两条防线，最终驶至谢斐道，涉嫌撞到警员先停低。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大批传媒在法庭大楼外等候，有警员在法院外拉起封锁线。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表示，在英国公布向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持有人提供公民身份的详情之后，中国将决定如何回应，希望英国重新考虑立场。对于英国政府计划在国内的 5G 网络建设中逐步淘汰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的技术，刘晓明说中国商界正密切注视，认为排除华为将为英国开放外国投资的立场发出不同的信息。他说中国视英国为伙伴，期望中英在黄金时代未结束可以更进一步发展，这样完全是取决于双方。三名男子去年9月在港岛示威，刑事毁坏港铁天后站的售票机和八达通增值机之后，没有付费进入月台乘搭港铁离去。三人在东区裁判法院承认乘坐交通工具没有缴付车资罪，头两名被告另外承认刑事毁坏、管有物品意图损坏财产罪就获撤回。两名干犯刑毁罪的被告还押，以等待索取背景、社会服务令和劳教报告。违反港铁附例的学生100元和支付堂费1000元。三名被告年龄介乎22至23岁，包括两名大专生。案情指他们分别涉嫌用士巴达击毁售票机，向售票机入钱位置折胶水封口，之后进入已经损毁的入闸机乘搭港铁离开，在九龙湾站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明日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大致天晴同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入境事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渡船街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呢，九龙入口仲系多车嘅。窝打路道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龙尾近钻石山，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就隧道入口范围多车啲啦。九龙路面方面啦，现时窝打路道去沙田呢，近住九龙塘绿伦街一路去到太子道西段呢，都仲系比较繁忙嘅。而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康宁道一路去到九龙湾德福花园段呢，亦都系多车噶。至于新界啦，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浪翠园段就比较多车，之前嗰度咧曾经有坏车事故就比较塞车，而家冇咁塞车，不过咧就浪翠园嗰段嘅屯门公路仲系交通繁忙噶。咁啊，因为受多车嘅关系啦，受多车影响啦，而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呢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噶，因为多车影响嘅关系，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荃湾 沙咀道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近住明日居一段呢继续需要临时封闭的，本来经过到的巴士要改道行驶。咁至于港岛啦，咁提下大家啦，今晚黄竹坑道呢会有工程㗎，大概今晚嘅10点去到听朝早上6点，所有车辆禁止喺黄竹坑道西行薄扶林道方向左转南朗山道。咁如果大家今晚会清楚啲临时路牌嘅指示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要做个负责任嘅司机呀，为己为人切勿跟车太贴，要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手下留情嘅何亨，我系葵芳村十一座居民。我最挂住嘅就系以前十一座下边嘅一档糯米饭。我哋每次咧都系买呢啲糯米饭，跟住咧就唔放喺口度住嘅。尤其是冬天啦，放喺个手掌度捻下捻下，捻到变咗圆形之后，先放落口，但系未暖到个肚，已经暖到个心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 手下留情， 守住香港情。 将你隐藏嘅实力 show 晒出嚟，第八届全港运动会。由2020年9月到2021年2月选拔运动员，代表你所属的地区，展现超凡出色的你，快啲嚟报名参加选拔啦！详情请浏览 hongkonggames.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好啦，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啱啱大家聽到新聞啦，就係國家安全委員會咧就。今次咧，今日咧就係第一日開會喎。咁嗱，呢個國家安全委員會嘅成員咧，就包括主席咧就係林鄭月娥啦，特首啦。咁另外咧就有個國安嘅顧問啦。咁而家就係樂慧玲啊，即係中聯辦主任係做埋噶。咁另外就係幾位高級官員啦，加埋警務處咧負責國安嘅官員等等咧，就組成咗呢個國安委員會啊。嗱，咁呢個國安委員會咧，以後開會其實佢冇需要話俾你知佢會做啲乜嘢啦。咁而呢個國安委員會咧就有不同嘅職責嘅。咁其中啊，研判國安形勢啦，推進有關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執行機制建設啦等等。咁而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即係喺第14条嗰度就講明噶啦，就係呢個國安委員會做嘅決定咧，係不受司法覆核，不受其他機構、組織、個人嘅干涉啊。咁呢個就係、是、可以話係即係主管曬成個香港以後嘅國安問題嘅一個機構啊。 咁呢個委員會裏面嘅即係所謂嘅委員啦，都已經係即係香港最高權力核心裏面，即係能夠掌到兵權同埋最能夠可以即係話到檢控權，即係呢兩個司法同埋呢一個即係我意思係檢控啦，同埋即係拘捕嗰個權力都喺度。咁所以喺呢一度嚟講嘅，我諗對即係市民唯一可以要做嘅嘢，要清楚楚知道究竟佢而家自己做嘅行為。是不是真的会很容易去抵触到法律？咁呢一个即系我哋，我谂我哋要讨论就系呢一点咯。 嗯， 因为睇落嚟即系其实讨论咗咁耐啦，讲紧就系话大家喺个背囊里边有张贴纸，又或者自己喺屋企存有一啲即系相对即系佢哋认为系港独嘅字句嘅，系咪违法嘅？到而家其实都系唔清晰嘅。 嗯， 即系总之，我觉得自己贪得意，我有件咁嘅 T 恤，究竟我摆屋企系咪可以摆咧？定系应该要烧咗佢咧？咁呢啲应该点样处理咧？其实我哋都仲未知。 咁啊，呢个就睇下听日咧，在立法會裏面的聯席會議，究竟有沒有官員會進一步解釋這個問題？電話裏面就有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張國軍，張國軍你好。 是，你好，大家好。 那在明天的聯席會議上，你會有什麼會特別關注呢？ 明天就其實就我就會跟陳克勤議員就一起會主持個會議的。 嗯， 咁所以我諗第一件事呢，點樣維持個良好嘅議會秩序，咁等議員可以向相關官員可以提問啦、因為其實聽日呢，其實因為個時間都係得兩個鐘頭，就算議員聽日肯加時間呢，都唔會加到太多。咁所以我相信佢議員會好踴躍去提問，亦都希望即係可以盡量俾多啲議員去提問。咁因為咁啲官員就答多啲嘅時候，咁個社會會更加明白即係當中嗰啲嘅細節啦咁樣咯。 咁你作為主持會議嘅其中一位議員啦，咁如果有議員喺席間講出一啲敏感嘅字眼咧，你嘅判斷嘅準則係點樣？咩情況之下就會覺得佢係可能違法？等等嘅情況咧？ 咁當然我哋就唔希望議員即係話去即係喺議會期間咧，去即係做一啲即係違法嘅行為啦。咁亦都唔希望即係嘗試去即係去挑戰個底線究竟係點樣。咁當然我諗做得個會議嘅主持人咧，我哋都係按照議事規則啦。咁啊，希望大家即係因為坦白講，如果聽日咧會喺呢啲嘅地方度作一啲爭拗嘅時候咧，其實就浪費咗個議會嘅時間，其實就變咗少啲議員係可以提問。 但係如果有議員譬如攞支光復旗出嚟，或者光復嘅標語嗰八個字嘅標語出嚟，咁你會點做咧？ 咁嗱，當然，因為呢個同會議係無關嘅。 嗯。 咁當然，我就要要求佢一定要即係即刻係停止同埋係即係收回嚇。咁如果佢唔聽我講嘅時候，咁我唯有就請佢離開會議室啦。咁但係當中，如果究竟佢有冇涉及違法咧？咁嗰個咧就會由即係執法機關去判斷，就唔係我作為即係主持會議嘅一個議員去判斷啦。 你認為咧，即係《權力及特權法案》俾議員嘅保障咧，喺國安法之下，同埋有關國安嘅問題上咧，佢哋仲係咪喺議會嘅議事堂裏邊得到呢方面嘅保障？ 這個我記得喺呢兩日，好似喺財委會裏邊都有議員係提出嘅。咁我知道就好似法律顧問咧，亦都係即係就呢個問題咧係研究當中嘅。我都未知道答案。當然聽日我諗喺會議當中，我都會如果需要嘅時候，我會尋求即係法律顧問嘅意見啦嚇。但係都係嗰句，如果做呢啲嘢，其實我認為本身係同明天嘅會議咧係嘅議程係無關。我都會係制止去做呢啲嘢。 但係從法律嘅觀點睇咧，有啲講法就係話國安法咧係上位法，咁啊係甚至同基本法係平排嘅。所以有關議員嘅保障，權力及特權法咧，亦都唔會受到即係亦都係議員係喪失呢啲保障嘅喺國安法之下。你認為係咪？ 當然啦，這個我都話啦，而家就立法會嘅法律顧問都係即係研究當中，咁我諗到時我哋都要等佢提供一個法律嘅意見俾我哋啦嚇。 咁你都律師嚟㗎，你嘅法律意見係點啊？ 但我就冇就住呢個問題咧去進行一個好深入嘅研究嘅嚇，咁所以我相信即係當然喺聽日之前，我諗我都會睇下，同埋亦都會同法律顧問去傾下啦。 但張國軍，我想問一問咧，就頭先我都聽你講啦，就係話如果你話見到有啲即係議員，如果係攞咗支藍色嘅，即係可能光復香港嘅旗出嚟啦，你就覺得要制止呢個行為。咁但係是否違法咧？你要交俾即係當局去處理。咁你都未肯定佢係違法，咁點解你要制止呢啲行為？咁同埋嗰個做法，等陣先。個做法同咁好簡單，有時你討論一啲問題有啲議題嘅，你哋攞啲道具出嚟，攞個鑼啊，攞個建制泛民議員都有㗎，攞個飯碗出嚟，咁呢啲同會議都無關㗎，咁點解要制止咧？即係如果佢唔係鼓吹做一件事嘅，純粹展示一樣嘢，點解要制止？ 如果你是提問的時候，咁你當然我要視乎佢提問的內容性質啦。究竟佢問乜嘢？如果佢又問一句口號，問相關官員是咪違法的時候，佢只要提問嘅啫嘛，佢唔需要去攞一啲嘅旗幟或者一啲文宣嘅一啲嘅物品出嚟去展示或者係揮動啊嘛。因為喺議會裏面我哋而家係講問同答，我哋唔係一個即係行為嘅一個嘅展示啊嘛。 咁有啲友好議員講嘅咧，啲最低工資啊，都攞個飯碗出嚟啦。咁嗰啲都係一啲問同答，唔需要有嘅道具嚟噶。咁其實每個人喺度表達緊佢個意見嗰陣時嘅，可能係有啲。即道具是去加深即大家的睇法啊，咁呢啲其實唔影響個議會正常運作嘅，其實係咪需要去即咁快判斷嗰啲係一啲違法嘅行為咧？ 我諗大家又唔使咁緊張嘅。我最主要嘅目的咧，作為主持咧，就係、是、確保會議咧係正常咁樣進行，同埋咧大家唔好做一啲同議會即係、就是、會議咧係無關嘅事情。咁當時我會按嘅實際情況去判斷，究竟佢嘅言行舉止係咪符合呢個議事規則嘅要求啦。咁、但係即係當然即係。而家大家即係好緊張，咁有啲動作係咪你一定唔俾我做咧？咁我諗就睇當時嘅實際環境啦。 好， 我諗好難一言自言嘅，而家好難一言盡。 O、okay, K， 明白，唔該曬張國軍。張國軍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啦。咁聽日咧就會有一個保安事務委員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同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嘅聯席會議，就講國安法嘅。咁就係啦。喺國安法咧話立法話咗即係差唔多一個月啦。咁啊一路以嚟咧，政府都唔肯上立法會解釋噶。而家過咗，聽日就會上立法會解釋。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梁主文化，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出现于距离而家大约5300年前至4000年前。点解梁主文化被视为中国史前文明嘅重要摇篮？马鼎盛、马恩赐请嚟浸大历史系助理教授李建森一齐讲梁主文明千年。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经典广播剧《留不住的现在》，1999年作品。 我不过遗失咗一个唔熟悉嘅地方啫。如果换转你系我啊，你咪一样系唔识。 苏永康， 佢真系你旧同学。 黄祖蓝、凌霞主演，7月6号起，一齐重温《留不住的现在》。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最后10几分钟嘅时间咧，都要睇翻香港嘅疫情啊，因为咧嗱，琴日有2宗咧就系本地感染啊，又嚟本地感染啦，咁今日咧就系又多1宗啊，嗱，咁嗱呢两之前啊，琴日嗰2宗咧就相信咧就系同咧喺屯门内河码头一个厨工，咁呢位厨工咧就喺内河码头嘅一个饭堂里边工作啦，佢亦都喺坪石村一间卖粥面嘅铺头度工作嘅，咁结果咧就系呢、這个患者啦，就系即系被诊断就系确诊啦，咁另外咧就系有一个喺坪石村嘅工作嘅员工咧，亦都喺今日咧系被证实咧就系确诊嘅，咁嗱见到嘅情况咧就系又喺社区里边出现咗确诊嘅个案啦。嗱，电话里边有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嘅，许树昌你好啊， 系你好， 系啊，嗱，见到最新嘅本地感染个案咧，我哋系咪见到可能而家嘅检疫措施系咪有啲乜嘢潜在嘅漏洞咧？ 咁就翻嚟嘅旅客咧，就系、是、佢要留样本啦。咁、有部分人就喺屋企做呢个家居检疫嘅。咁如果佢屋企有独立房间、独立洗手间，咁就最理想啦。但如果喺屋村嘅话，有时都比较难啲嘅。咁呢个亦都可能解释到点解最近嗰、那个美田村嗰、那个即系。父子可能感染到佢个太太，跟住个太太又感染到另外一个朋友咁样。咁另外就系社区亦都系有啲隐形传播链啦。咁我哋而家翻嚟嗰啲香港嘅人士咧，有几类嘅系都系免咗做呢个家居检疫噶嘛。咁包括嗰啲即系机组人员啊、水手啊。咁另外就系有啲公务啊、商务嘅人士。咁佢哋就净系做呢个医学监测嘅。咁但系你睇到最近就有隻货轮就停咗香港留咗3日，咁后尾去咗宁波咧，就有10位船员就确诊咗。咁佢香港嗰几日有冇出过去酒楼啊、酒吧、食肆，我哋又唔知啦。咁嗰个货机机师亦都去完哈萨斯坦、土耳其翻到嚟，咁后尾又病征就睇咗私家医生确诊咗。咁所以我相信呢啲呢一类嘅宽免咗嗰啲人士咧，都系。有一个风险的，对香港来讲。 但是譬如应该怎么做呢？譬如说那些货机的机师，或者是刚刚见到那个内河码头的厨工，有些人都怀疑是不是在内河码头里面一些远洋轮船感染了，下来吃饭的时候感染了。但 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又担心如果说这里再加强检疫的话，会不会影响货运，影响大家食物的输入等等的问题呢？ 而家主要咧就香港，我哋都係防止海外入境嗰啲個案啊嘛。 嗯。 咁你而家你一定要係堵塞啲流動嘅。 係。 咁所以如果佢哋係喺啲去過高危地方翻嚟嗰啲咧，咁起碼都應該留咗樣本。 嗯。 咁就佢仍然可以做醫學監測，但係起碼你又留咗個樣本咧，都可以幫手揾到有邊啲人係可能帶緊病毒，佢唔知咁樣。 嗯。咁但係譬如而家佢見到會唔會係已經，因為就係測唔到嘛，會唔會係喺內河碼頭啊嗰啲係已經遲咗嘅時候，會唔會要加強個檢測咧？ 個檢測應該要加強啦。咁即係所以將來如果係喺豁免咗嗰班人咧，如果佢係喺高危地方翻嚟咧，都應該幫佢哋驗埋個樣本。咁去到八月份咧，就多咗啲私家嘅化驗所參與分析嗰啲樣本咧。到時我相信嗰個數量可以即係每日過到7000或以上咯。咁可以即係驗得更加廣泛啲咯。 係，許教授，咁其實而家我哋即係懷疑社區都應該有啲即係隱形嘅傳播鏈喺度啦。咁但係我想問一下，咁我哋嘅食肆啊，或者啲人多，即係食肆其實最主要就係大家都會除低口罩啊。呢啲地方相對係咪比較高危？係咪即係大家都應該即係盡可能避免去一啲即係相對高即係多人聚集嘅地方而需要除低口罩嘅地方？ 嗱，咁食肆而家都係即係啲台都係會分隔開1.5米啦。食完之後都應該係戴翻口罩先至傾偈啦，多啲洗手啊咁樣。咁而家就好視乎嗰啲來歷不明個案有冇繼續係擴散咯。咁、暫時就即係起碼連埋今日都起碼有兩單係揾唔到源頭嘅，暫時。咁、如果一路係咁再多咧，咁可能嗰啲措施可能隨時會收翻緊啲。 你覺得而家譬如話啲食肆放寬咗啦，大家見到好多地方都好逼下嘅，嗰係咪喺咩情況之下要放寬咧？即係話你剛才講到就如果再多會放寬啦，係 唔係放寬收緊？ 係收緊啦嚇，你嚇咩情況之下再收緊？ 社區有突然間有幾個來歷不明嘅個案，甚至乎引起社區一個大嘅爆發咧，咁嗰啲拉闊社交距離嗰啲措施就要收翻緊嘅啦。咁、暫時都可以即係觀察一下先啦，依家暫時都係兩個，而佢哋嗰啲緊密接觸者，而家衞生署都係將佢哋係即係檢疫隔離嘅，咁希望就冇話即係散出去社區引起一個爆發咯。 咁你覺得而家喺家居隔離咧，譬如有啲好多人，剛才你所講嘅喺屋邨，可能都會有機會感染到家人咧，係咪應該將佢擺喺即係政府嘅隔離設施會安全啲咧？而家足唔足夠嗰啲位置咧？ 政府隔離設施就嚟都比較問啦，因為進陽村都要還翻俾房屋處啦，因為好多人抽到籤等咗好耐，未上到樓，咁所以將來就係用其他地方，即係鯉魚門啊、西貢啊、竹篙灣啊嗰啲嘅，咁嗰啲數量都有限嘅，咁所以如果屋企係冇獨立廁所房間咧，可能就要徵用啲酒店咧，就等佢哋係可以喺酒店嗰度就做一個檢疫隔離咯。 咁你見到而家我哋喺過去嘅兩個月度啦，都係每隔十幾日咧，又會有一啲社區感染嘅源頭。你估計個狀態係咪都好難避免會持續係咁？ 係啊，因為呢啲零星個案咧，就實會再出現嘅。因為呢個病毒佢最難應付咧，就係有部分人係冇病徵，但係可以帶病毒，係可以傳播俾人。咁就算你完成咗14天嘅家居檢疫咧，仍然有少部分人係可以之後先至發病出病毒，咁再加埋嗰啲豁免咗嗰啲人士，如果我哋再唔幫佢係即係抽啲樣本去化驗咧，咁呢個都係一個來源嚟嘅喎。 係嗱，咁喺個病毒傳染咗喺全球範圍一路擴散嘅時候咧，而家最新嘅一啲科學研究咧，那個病毒本身對佢嘅了解有啲咩新嘅進展啊？ 暫時就睇到佢有少少就即係變咗嘅，叫 D614G 嗰、那個有一個基因嘅輕微改變，就令到佢個傳播力係高咗，不過就唔係話個嚴重性高咗咯。 即係傳播力係高咗嘅意思係 即係傳即係感染人嗰個力量係強咗。 即係代表住其實而家嘅好多嘅防範措施啊等等都要更加要維持住嘅咯。 睇下嗰個，即係而家睇下嗰個社區嗰啲個案繼續有冇增加，同埋係咪啲不明來歷個案繼續增加咯？如果係再增加，甚至乎影響到社區一個大爆發咧，咁嗰啲防疫措施就要收翻緊啲嘅。 係咁，阿教授，其實我想問下，可唔可以睇睇國際方面咧嗰個疫苗進展嗰度應該係點啊？ 不過疫苗進展咧，而家有18隻疫苗就係測試緊啦。其中一隻就係、是、牛津大學嗰隻就做緊第三期啦。另外有另外有三隻咧就係、是、做緊第二期嘅。咁但係暫時出嚟嗰啲數據，人嘅數據唔多咯，佢有啲係啲馬騮嘅數據就有。咁、我哋都係等緊佢啲數據 嚇。咁、即係換句話說，如果即係我哋要等到有疫苗，可能都仲要等到可能半年或者更長時間，係咪咧？ 部分出產地方就可能年尾有，但係香港實際買到，我相信都要2021年中，因為你個供應都係個問題嘛。 咁但係而家嘅估計咧，就算啲疫苗出到嚟嘅話，咁會唔會都好似感冒流感嘅疫苗咁，都係未必百分百有效？ 咁又唔知喎，因為流感嗰個基因個改變就係犀利啲嘅，所以每年都要換咗個一支針嘅。冠狀病毒通常嗰個變化咧冇咁犀利嘅，咁、但係我哋而家都要等緊啲數據，究竟呢個疫苗係咪安全同埋有效先咯？而家未有呢方面嘅數據。 好，明白，唔該曬許樹昌，唔該曬。許樹昌是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我們又看到一些數據，就是近來在、香港出現的一些、外地感染的個案，很多都是來自印度、巴基斯坦等地的。現在看到剛剛今天就是印度的確診個案已經接近70萬，其實是多過俄羅斯，全世界現在是第三的。咁巴西咧就有160万，美國咧接近300万人確診嘅啦，咁即係而且你見到嗰個幅度咧係冇乜點減嘅，一樣係維持住，而美國係更加快咗嘅，係越嚟越多嘅。 係啊，因為其實睇翻咧，即係我諗好似喺美國啦，或者係啲即係相對啲好似一啲即係相對落後啲嘅地方啦，咁樣好多人都係唔願意戴口罩，同埋佢對於勤洗手個概念係冇嘅。咁但係香港人相對咧早前啦嚇、我諗係半個月之前咧，相對係自律啲，同埋即係嚴守住勤洗手啊，同埋戴口罩。我覺得近呢十零日咧，大家開始鬆懈咗。咁、我諗都係時候大家要即係提翻醒啲精神，就係話哦，咦，其實個疫情其實冇減退到嘅，喺外邊都係依然有好多即係隱形患者啊，又或者係外邊都係。繼續是可能有些還是第二波或者第一波都未完 的地方，可能會是不同的途徑呢會來到香港。這裡我想我們要小心，就是、個人的清潔、個人的衛生要守得很足，還有、口罩都盡量是在任何時間都是要戴著、 是啊，你說到即沒有減退過，其實那個數字你看到不止沒有減退，是一直升的，一個即確診個案每日或者每個星期的增加呢是一直升的，只不過大家似乎開始習慣了這種生活，講得比較少，但是都是要提高警惕的。今天呢其實就是鄭成龍在自由風作為評論員就、暫時來說最後一天了。在這半年裡面，我想、我們香港人和鄭成龍和、每一個坐在這裡也都是每日的新聞都變化好大，同埋係好多意想不到嘅情況發生。 係，咁即係喺個反修例開始到新冠狀病毒啦、其實即係呢一年啦，我諗今日7月6日啦、即係剛剛一年的話嘅，大家都真係不一樣嘅一年。我諗大家經歷到好多唔同嘅嘢、心裏面嘅感受其實一路都唔舒服，一路都唔好嘅。見到好多年輕人因為一些事幹，因為一些堅持而入獄啊，有些要離開香港啊，到而家有個新的法例出咗嚟之後嘅，可能我哋未來究竟個言論自由係咪被收窄啊？係咪好多嘢唔再講得？香港係咪唔再一樣？我哋希望可以即係爭取多啲自由，爭取多啲空間，咁希望可以喺未來即係我哋有機會可以爭取得到。咁但係當然啦。在一國兩制在基本法之下一定要就是守住我們香港的核心價值。 是啊，即好像在97年之前回歸前夕，很多人擔心的很多很多事情當時沒有發生，好像現在就慢慢慢慢一件一件就發生在大家的眼前。好了，謝謝鄭成龍。 好，多謝各位。 後會有期。 好。